早晨啦，朝早6:09嘅时间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咁啊扭开收音机，咁啊扭啱频道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底下啦，咁啊不过都提提你，咁啊雷暴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都要可能要攞定把缩骨遮啦吓。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系有白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一齐起身啊，一齐咧就迎接今天大家。的工作了，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精精神神，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2021年嘅5月18日，咁啊眨下眼咧，其实都已经又嚟到一个星期嘅第二日啦，18日咁啊星期二嚟嘅。今日咧同樣啊，都係咧有一啲DSE 嘅考生咧要考試。今日考咩咧？今日考音樂，同埋今日咧會考體育嘅。啊，如果你係諗住第二日從事音樂與及咧就體育發展嘅話咧，咁啊今日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啦嚇。例如入去某一啲大學嗰度咧，咁啊體育系噶嘛，係咪？咁你想入去嘅話，如果你體育都肥咗嘅話咧，咁啊難搞啲啦。有阵时考试就系咁噶啦，你可能咧记得好多唔同嘅 theory， 要你写翻出嚟嘅时候，咁啊，但系硬系咧，唉，去到嗰一刻唔知做咩，个脑咧 kick 下 kick 下，咁啊，搞到你咧写唔到出嚟，失忆咧系好多 DSE 考生或者系唔系净系 DSE 考生嘅，做人啊，去到某一啲大嘅事件上面咧，都系好容易碰到失忆嘅。咁啊，有啲乜嘢办法可以解决咧？咁样，第一，梗系放松心情啦；第二，就系、嗰一件事情或者一隻課本啦，係記得比你想象之中更加熟練，因為咧所有嗰啲成功嘅企業家，佢哋都會話到，如果你係因為忘記咗而錯過咗一啲成功嘅機會嘅話咧，呢一樣嘢就最唔抵噶啦。 So yeah。 啦，听埋呢只歌仔之后咧，得益嘅嘢咧就已经走晒啦，随住呢只歌咧唱完之后走晒啦。所以今日咧，无论系有大 project 又好，或者又系考试都好咧，点啊，乜都记得晒。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準備工作相信你們都做得足，不過有些事千萬不要做多了、啊、記得入到市場之後不要拍照和不要放上網呃 like， 否則可能會被扣分甚至降級的。呃 like 這些事等成績出了先啦。我是 Kitty 崔潔彤，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這個早上有崔潔彤陪著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古老的西藏，有一个叫做爱地巴的人，他每次嬲的时候就会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围住自己间屋跑三个圈，然后就坐在块田那里唞气。爱地巴是一个很勤力工作的人，他间屋越起越大，但是这个习惯他没有改变到，只要同人撒气，他都是即刻跑回家那里围住跑三个圈。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个行为很奇怪，但是问极他，他都不讲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直至到有一天，爱地巴很老了，他的屋起得很大很大，不过他生气上来的时候都还是揸住支拐杖，很艰辛地围住自己的屋行了三个圈。行完之后太阳都落山了，之后爱地巴就独自坐在块田那里唞气。他的孙仔就行埋去问他啦，阿爷啊，我真系觉得好好奇啊，你可唔可以话个秘密俾我听？到底点解你一嬲嘅时候就围住自己间屋跑三个圈啊？爱地巴就答啦：年轻嘅时候，我一同人哋嗌交，一有争论就围住自己间屋跑三个圈。我一路跑嘅时候就喺度谂啦，我间屋咁细，块地又咁细。其实我仲边有时间边有资格去同人哋嬲啫？一谂到呢度，啖气就消咗，咪把握时间继续努力做嘢咯。咁、那个孙仔就问啦：阿爷，但你年纪慢慢大，又变成咁有钱嘅人，间屋越起越大，块田又越嚟越大，点解都仲要围住间屋跑呢？爱地巴就笑住讲啦：我人大咗，到到而家都系会嬲。但是我嬲的时候围住间屋行三个圈，一路行我就一路想，我间屋都咁大了，又有咁多土地，我何必同人哋计较呢？想到呢度，我啖气又消咗啦。爱地巴呢个故仔都俾到一啲启示我哋噶，当我哋同人哋有不和或者争拗嘅时候，不如先冷静咗自己，离开现场。等大家都可以平静思考的时候，先至再去心平气和咁样倾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同人哋嗌交争执，好容易就会出言不逊，讲咗一啲覆水难收嘅说话。所以下次如果你嬲嘅时候，不妨谂翻起我同你讲嘅呢个故仔啊，可能会令到你快啲下咗啖气，亦都唔会令到你哋嘅争吵火上加油啊！ 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纵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遇见，天空散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 再相约，在那边相见。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嘅时间啦，出边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2%啊！啊，呢个天咧，可能你都开始会发现咧，有一样嘅问题出嚟啦。咁啊，虽然都系同个天气有关嘅，咁啊，但系影响你嘅就系叫昆虫，特别咧就系啲白蚁。因为呢个时候咧，佢哋耐唔耐啦，无端端又会走咗出嚟咧，做乜嘢咧？系扑住嗰啲灯啦，周围喺度飞啊！飞完之后咧，佢哋跌落嚟，佢哋啲翼咧又哇整到咧就系污糟邋遢啦，咁啊而且咧又要你清洁翻啦。之余咧仲担心咧就系佢太多嘅时候，成日都话喂影响楼宇结构，会唔会周围住噶？潮湿多住嘅季节咧就会引嚟好多唔同嘅飞蚁啊，咁啊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屋苑嘅业主亦都咧就系喂唔掂啊！话到咧就系大雨前夕咧有大量嘅飞蚁咧入侵佢哋屋企，担心咧真系落地生根嘅时间咧就会有白蚁之祸。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赶走佢嘅，我哋成日都唔话唔好消灭佢，我哋谂点样办法赶走佢。有人咧就话到，喂，可以利用咧水盆照射咧清水，咁啊倒入少量嘅清洁剂，咁啊以灯光长时间咧就照射盆水，吸引咧就飞蚁就自行飞落嗰个水咧咁样嘅。亦都有人咧就提醒咯，喂，其实咧喺屋企嘅窗有冇闩晒啊？我自己咧即系住村屋啦，本身咧都由于惊啲昆虫飞得太多入嚟啊，所以咧都会咧就系傍晚时分咧就开始闩窗。可能就是这样，就不经不觉逃过一劫。飞蚁又叫做大水蚁，主要都是出现在大雨前后，所以才叫做有这样的名字，大水嘛，是不是？我们经常都见的品种有那种叫做黄翅大白蚁、黑翅土白蚁两种的，主要都是以它们翅膀的颜色去做分别的。飞蚁属于咧就趋光性昆虫，咁啊较多咧就喺低气压与个黄昏时段咧就出没嘅，所以咧即系熟悉昆虫习性嘅你咧，应该会知道真系噶黎明啊、黄昏啊呢啲时候咧，山窗咧就会稳阵啲啦。飞蚁咧一旦咧就掂到地下，翅膀好快脆咧就会剥落噶啦。加上屋如果入边嘅话有其他灯光嘅话咧，变相就会分散集中点，反而吸引更加多嘅飞蚁。建议咧有啲咩办法呢？可以用咧就系蚊砂啦，咁啊可以挡住佢喺出边，咁啊又可以咧就系唔使闩窗咁样，几好嘅。好啦，头先提过啦，咁啊成日都话啦，传言就话搵啲灯啊照住盆水，咁啊睇下会唔会咧就系吸引到嗰啲飞蚁落去啦。咁啊呢招咧一半半啦，咁啊成效都系得一半嘅啫。咁啊，其余嘅飞蚁咧，都可能咧会掂到埲墙啊，或者地下，跟住佢翼一甩嘅时候咧，都识得咧周围就稳定匿嘅。飞蚁咧就会喺潮湿以及咧就木制嘅地方嗰度繁殖噶，而且唔一定咧就透过窗户入去我哋屋企嘅添。以前咧曾经试过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啊，就话到啊，俾飞蚁爬入去室内嘅单位，佢只翼就甩咗噶啦，变成咗白蚁。於是乎咧就蛀食咗嗰啲嘅木地板啊、地脚线啊或者橱柜，故此咧亦都即系建议大家啦，如果你即系唔系谂环保嘅，可以开冷气保持室内环境长期干爽。咁啊蚁咧就唔系咁中意干爽嘅地方，咪就会唔会选择去你嗰度啊吓。 同埋经常都要保持住咧，就系我哋厨房嘅或者厕所嘅渠管咯噃，防止长期积水或者就系漏水。一旦发现咧有飞蚁入屋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吸尘机吸走嘅。咁但系咧就千祈就唔好用嗰啲抽湿机啊或者臭丸啊，因为咧就冇办法赶走飞蚁，以及咧就抽走室内嘅湿气嘅。有几个重要嘅方法嘅，定期咧检查渠管同埋其他暗角啊，防止积水啦。长期保持住室内干爽通风，亦都可以咧就系头先讲过啦，就譬如开抽湿机啊，黄昏前后咧都系尽量咧就譬如闩窗咁样。好啦，一旦发现飞蚁入屋嘅话咧，咁啊有啲专家啦就话到，喂，可以咧就系用呢啲吸尘机咧就系吸走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吸尘机吸完之后又要自己搞啦，可能我都会咧就系攞块湿布咧就抹走佢，跟住咧就都系攞盆水咁啊洗翻干净块布。虽然只手啊掂到咁，但系冇嘢嘅，系咪？又唔会话敏感啊各样嘢。嗱，飞蚁咧本身咧就佢都系谂住维生嘅啫，大自然嘅一部分嚟嘅。我哋尽可能用啲方法咧就避开佢，即系例如都系呢句啦，黄昏时段咧。或者你较暗啲啲光啊，又或者咧就系啲灯熄咗佢，闩窗，咁佢冇办法入到入嚟嘅话咧，啊，咁你咪又唔使同佢赶尽杀绝咯。 吹过蜡烛一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快咗咧，会去到六点半钟啦吓，咁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之后啦，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首先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再见啦喂！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咗令到自己朝早唔好咁赶时间，建议你都系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系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系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呼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尽快结束敌对行为。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同塞西都对以巴冲突升级感到担心，为大量平民在冲突中死伤感到痛惜。两人认为绝对有必要结束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将共同努力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马克龙又说支持埃及在以巴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另外，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外长勒德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是星期二，咁啊嚟到朝早6:36啦吓，打电话俾林慧芭比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有个好奇嘅问题想问一问你先啊。今日咧，其实今日咧考体育啦，同埋考呢个音乐嘅。 音乐， 系啊，喂，音乐其实难唔难考啊？使唔使考啲 theory 嘅？你知唔知啊？ 妖，嗰个要考啦，要考音乐历史啦，有少少咧就要你可能要创作嘅部分啦。 啊 同埋都要考啲 listening 噶 ，listening 都要噶， 系啊，即系佢会喺个考场嗰度播一啲音乐俾你，然之后要你分析翻佢播嗰段音乐入边嘅一啲嘢咯，即系其实好似聆听考试咁，不过问嘅嘢咧就同音乐范畴相关嘅。 哦，即系可能弹几个音俾你，会唔会就系问你佢系边个调啊，咩音咁样噶？ 嗱，又唔係考呢種嘅，即係佢例如可能考一啲名曲咁樣啦，即係一啲交響樂咁樣，然後就會播咗其中一個段落俾你。咁佢有機會考嘅嘢就可能問你到底呢一隻係咩歌啊，個作者係邊個啊，或者入邊到係乜嘢樂嘅部分咧，咁樣咯，類似。 因为音乐咧，我就冇考过嘅，咁啊，你系音乐界别嘅人啊嘛，问下你，我都几好奇 嘅。D S E 音乐我就冇考过，会考同埋高考嘅音乐我就考过。 哦，差唔多噶啦，我谂应该差唔多啫， 都系嗰啲类似嘅嘢啦。 咁 啊，祝各位考生都系好运啦，同埋咧最紧要顺顺利利。 嗯，呢样嘢梗系要啦。 嗯，嗱，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水果啦。 好啊， 你知啦。而家咧夏天咧，大家真系食水果嘅时间或者情况都多咗。我觉得冬天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生果好似冻冰冰，因为你就咁摆喺室内咧，已经系会冻噶啦嘛。咁啲中医成日都话啊，唔好食啲冻嘅水果，因为咧对于个肠胃都系唔好嘅。咁啊，但系夏天就唔同啦。如果你摆喺室温嘅时候咧，个水果就唔会冻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会中意夏天嘅时候咧就食水果，因为又可以解渴啦，佢又比较多水分啦。咁但系咧，就可以注意一下，到底当你食水果嘅时候咧，你想食啲乜嘢类型嘅水果咧？嗱，例如女士咧，就会好中意把握夏天呢个时机咧，就拣一啲高纤维同埋会排毒嘅水果啦。 嗯，啱啊。 咁第一位咧，就系众所周知，其实佢嘅排毒功能都相当犀利嘅火龙果啦。 哇，火龙果仲有分咧，红色同白色添噶、哦。 系啊，你有冇听过我哋公司咧有两个同事咧都曾经试过因为食咗火龙果咧而哇犀利吓离唔开个洗手间 系咩？有啲咁嘅事 系啊，所以咧我对于呢个生果嘅排毒功能咧我系完全无用之嘅。哇，好犀利咁夸张嘅一个 啊，好嘢喎！呢个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咧食完火龙果之后咧，因为我肠胃都算系OK 嘅，咁啊食完之后咧啊佢真系可以又再顺畅多啲嘅。 是啊，真的，因为呢火龙果呢它有很高的纤维啊，同埋呢其实它的纤维呢高到点呢，如果跟其他生果比较呢，它的纤维是有两只香蕉的纤维量咯。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諗住啊，你想可能排毒嘅功能可以好啲呢，高纖維啲嘅水果呢就可以選擇呢個火龍果啦。 好。 咁同時呢佢又可以呢幫助呢排水果，可以解決咗水腫嘅問題啦。 咁、哦、幾好喎、啊、女士啱喎呢個水腫。 有一樣嘢仲啱啊，因為呢佢係有呢一個嘅甜菜紅素。咁呢個甜菜紅素呢就是有抗氧化的功能、 哦、 一聽到抗氧化大家就會想起哇、哎、它好像可以令到你皮膚漂亮一 點、哦、 是的亦都可以延緩了衰老啦，還有呢幫助呢減低癌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的、 嗯、我聽到我都想要啦，即延緩衰老這些東西 是啊，所以呢如果你又想方便一點吃水果呢，我覺得其實都 OK 的，即是早上特別是趕著出門口呢，有些朋友呢就喜歡呢夜晚的时候可能设定一盒的水果 在 那 个 叉然后可以带回公司慢慢吃咯，当是一个下午茶又好，因为始终水果都会有少少糖分在这里嘛，当你做得很累的时候可能你吃少少糖分呢，咁你就唔会有低血糖嘅问题，咁个人都醒啲啊。 係呀，啱呀，同埋个人呢成日有啲嘢食下食下呢係开心好多嘅，係咪？ 冇错， 即系翻工翻学啫，都想个人精精神神啊，同埋自己开心啊，用好多唔同方法都得嘅，系咪？好啦， 小方法啦， 系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吓。 好啦，阵间见 啦，一阵间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记得要 check 清楚自己嘅电子设备有冇电啊，计数机到底有冇电，收音机到底有冇电呢？记得唔好悭啊，换粒新嘅电先至入考场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啦，转头咧，林慧芭比就会好快脆弱翻到嚟。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啊吓。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啲乜嘢咧吓？呢样嘢咧简单嘅啫。而家天气热啦，喂，有阵时咧我哋叫咩啊？望梅止渴，谂下啲雪咧，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消暑，唔知得唔得咧？唔好理佢得唔得啦，咁但系咧雪的而且确咧吓，我哋好多人都会见过啦。虽然香港冇落雪，不过原来雪咧唔系白色噶，啊都几特别啊吓。我所知嘅咧雪咧就系每一个嘅雪花入边咧都系有佢自己独特嘅形态啊，但原来雪都可以叫做唔系白色噶。所谓白色咧，并唔系真正嘅白色，而系应该话系半透明，系阳光嘅反射作用。咁啊，俾嗰啲透明嘅雪花睇起上嚟好似系白色嘅啫，而啲雪花咧系多边形噶，会从多个嘅角度反射光线，咁啊，从而咧就散射整个嘅色谱。啊，雪花仲可以咧呈现唔同嘅色彩噶，灰尘啊、污染或者系中意寒冷一啲唔同嘅淡水嘅水藻都可以将呢啲雪花咧变成咧就唔同嘅颜色噶噃。所以雪花可以配衬住不同的景致的时候又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唔怪之得那些画家咁中意就系画雪啦，因为都是多变，同埋有很多就系得意的情况可以用他哋嘅思维配合起上嚟，咁啊创作得到啦。每一片嘅雪花嘅外观嘅形成，决定嘅因素都系同环境、气温系有关噶。对于雪花嘅研究就好似针一样咁细啊！佢咧要喺呢一个零下嘅二度，零下摄氏二度咧先至会形成嘅。如果气温咧降至到零下五度嘅时候咧，就会让呢一个嘅冰晶变成咧就扁平嘅叫做板状晶体。落雪嘅时候温度不一样，雪花嘅六片针晶啊，即系我哋所讲嘅晶体树状嘅晶体咧，亦都会不一样噶。雪花的类别虽然每一个都不同的，不过大致上可以将这些雪花分为35类的分类，就最主要都是根据着就看那个雪花的譬如柱状、平面状、它的边、有没有带牙各种的，所以雪花的形态看起上来都相当之漂亮的。我们形容雪花都有很多不同的词汇的，而且定义都很广泛，不过同雪有关嘅事情都几多嘅，例如有啲地方咧，日本咁样，利口咧就好中意咧，同雪一齐玩游戏，咁啊再加埋咧又有温泉，咁啊形成咗一个好独特嘅景致啊吓。好啦，仲有啲咧就系同雪有关嘅，例如咧有一个叫做北极歇斯底里症，就喺雪入边咧停留嘅时间太耐，咁啊造成咗呢一种嘅叫做好似病症咁样啊吓。有些人咧又会好害怕雪嘅，有一种叫做恐雪症，即系代表咧就系呢个人咧对于雪嘅时候会产生一种咧就系无疑嘅恐惧。好啦，雪咧太多嘅时候亦都会咧就系堆起咗喺雪山上面啦。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喂有雪崩嘅、哦，能够引发雪崩嘅因素咧就系好多噶。咁但系声音咧，我哋成日都话喂，开大声嗌，跟住雪崩跌落嚟。声音并唔系其中一个因素会引致到雪崩嘅，重量系一个重要嘅因素。突如其来嘅积雪啊，风速嘅增加，甚至乎滑雪者太多人咧，佢哋嘅步伐都有机会令到咧就系雪崩噶。不过咧，雪咧其实亦都可以让人感觉得到温暖嘅，呢个都好特别啊吓。雪其实90%至95%都是由空气组成的， 这个意味着就是一种很好的温保温体来的。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动物在冬天的时候在躲在雪里面冬眠呢？原来呢它里面就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被窝一样，虽然不是跟我们那些棉被啊有咁暖嘅温度，咁但係咧，相对喺出边嘅环境嚟讲咧，匿喺个雪屋入边，其实都已经咧系可以咧就系比地面温暖咗好多噶啦。 办事办错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你曾好美，为别跪地练成没脾气，化色轻生或死勇气。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反射性能动作。 6:48，可以啊，他是安俊豪。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怕，但是怕会不会令到你拿到高啲分呢？不会的嘛，所以考试很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是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早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Candy， 系一个 team building 嘅好手嚟嘅。早晨 ，Candy。 早晨啊 ，Bobby， 你好啊。 嗱 ，Candy 啊，我知道你咧好多时咧搞一啲 team building 嘅活动嘅时候咧，都涉及有好多嘅人数。但系疫情以嚟咧，我相信对你哋都应该喺呢一方面会有啲影响嘅。 是啊，是好大影响啊。 嗯。 因为讲緊疫情而家即係嗰个限聚令呢，其实係唔可以即係多过20个人嘅。即係如果係一个团队嘅活动。 嗯。 咁再加埋譬如嗰食饭啊或者少咗嗰啲係唔可以多过4个人㗎嘛。咁、 嗯、 所以个人数嗰度呢咁样限制之下呢，其实我哋呢行都真係几伤嘅。 嗯。 咁所以我哋譬如因为呢个疫情嘅缘故啦，咁我哋都会諗一啲方法去令到點樣，即係譬如啲公司都係其實 keep 住都要有翻個 team building，、 嗯、 都要 build 翻佢嘅即係個同事一啲 morale 啊， 咁我就要諗一啲方法，譬如 say 我哋唔能夠見面嘅時候，譬如而家真係大家都疫情初期啦，就係 work from home 啦，咁跟住之後開始就有 A team B team 翻工啦，咁跟住再之後咧就係、是可能就再多啲，但係始終咧嗰、那個見面即係、就是、真係去做活動就好少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用一啲 online 嘅情況去做咁樣， 係即係好似人哋咧啲課堂都變曬做一啲視像嘅直播啊，或者係啲視像課程咁樣， 係啊，冇錯冇錯，但係真係好難嘅，比起真係見面。我哋譬如 prepare 一個team building 平時one day 咁啦，朝九晚五咁啦，咁但係 online 嘅話咧，我哋變咗可能頂籠都係三個鐘頭到嘅啫，咁啊，因為已經係好攰嘅啦，大家無論係參加者或者我哋啲 trainer 都好攰嘅。 係，但係咧嗱，我記得咧以往好多時咧 ，Candy 分享你哋嘅嗰啲嘅訓練嘅模式咧，都係牽涉咧可能要去走動啊，或者要大家互相去面對面見到面去合作啦，特別係一啲溝通嘅模式啦。咁、如果你同佢都同時喺一個直播個空間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佢哋嘅溝通，你哋完全見證到曬嘅咯。 都係嘅，都係嘅，同埋其實我哋就會將成件事咧就modify 佢，譬如以前係幾十人一齊去做嘅，我哋依家咧將個 size 咧就變成可能十零人一個 class 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做嘅活動咧就唔係真係玩啦咁樣，即係 I mean 即係我同你去合作即係 physically 去大家去接觸咁樣，而係咧係我哋係用一啲工具啦，令到佢哋係。其實用把口說話啦個 language 啦，咁或者對眼啦，或者可以喺屋企或者 office 裏面咧，用一啲工具咁都可以做到咁樣嘅，咁就變咗好似係同步緊做緊同一件事 ，and then 就係要去合作去做咯。 嗯，咁比較起兩者咧，即係到底面對面去做一個 team building 嘅過程容易啲啊，定還是係咁樣好似舒舒服服，可能喺冷氣房嗰度進行舒服啲啊？ 唉，咁样我自己个人咧，因为我好中意喐动同埋中意同人接触啊，我系觉得始终咧人有种 touch 到对方咧，掂到对方咧，其实呢一个 ice break 咧系可以好快，同埋咧容易去 connect 嘅。但系如果真系个疫情之下咁嘅情况，譬如嚟紧我哋都真系好多个客人都系有个要求就唔得啦，我哋真系见唔到面啊嘛，咁但系我哋真系要去嘅话，咁我哋唯有变化咯。咁佢变化其实。同事開頭咧係唔係好慣嘅，但係慢慢接觸得多啲，跟住之後都好過冇喎，因為如果唔係你成年都冇得去天標噶咯，真係死曬㗎大家。 但係咧聽到呢度咧，我反而調翻轉咁樣諗喎。嗱，好多時咧啲團隊建設咧，因為想大家同事之間有個默契啦，又或者咧做起事上嚟咧可以真係實戰嘅，即係大家面對面去做一件事咧，去了解大家嘅嗰個合作模式可以點樣去改善啊。咁但係調翻轉啦。有啲場合咧，可能你又唔係好想面對面見到人咧先做嘅喎。嗱，就好似咧，有時咧，我哋借用一個告解嘅模式啦，即係可能我想揾人傾心事，但係咧我又唔好想俾人見到我個樣喎，或者我又唔好想提供我自己咁多資料，咁得唔得咧？調翻轉 係喎，真係喎，我哋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多咗一啲叫 coaching 嘅。 哦， 嗱，嗰 coaching 咧，其實兩種模式，一種咧就 one on one 嘅，就我哋嘅 coach 啦，同埋 coach 即係個。即係個參加者啦，咁我哋咧就會係一對一咁樣透過個視像啦，咁就係好似一啲傾談咁樣嘅。咁但係傾談過程裏面當然我哋 focus 翻個工作啦，咁同埋係會透過一啲 question 去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自己能夠諗一啲方法、啲 way out 去到處理佢個工作咁樣嘅。呢個係其中一種咯。咁另一種咧就係譬如我哋可能小班教學就譬如可能我哋十零人咁樣，然後就係譬如個公司佢會有一個 topic 係希望大家能夠去或者了解佢自己嘅譬如 say 嘅 personality 啊咁樣，咁我哋就用個 personality 咧，就去到一個叫吸引佢哋啦。咁我就還掂而家疫情期間咯，咁我哋嘅團隊咧都冇得出去嘅，咁不如我哋又試下去認識下我哋嘅團隊啦。咁用 online 呢樣嘢做咧，都幾好喎，因為佢個 size 細啊，咁變咗我哋可以咧。 人大家去傾得多啲，同埋 drill 得深啲咁樣嘅。 咁亦都係一個方法喎。我覺得其實咧，唔單止係呢一方面嘅，如果有啲公司咧，可能想提供一下話俾啲員工發聲嘅機會咧，呢、這、一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喎。 係啊，都會㗎。同埋其實有個好處咧，就以前係一個大嘅 team building 啊嘛，其實四成間公司有幾個部門都一齊去 join 嘅咁啊。咁依家咧就係、是、一個小個部門，譬如可能即係sales 嗰條 team 可能佢哋有十零個嘅、或者admin 嗰條 team 咁，譬如佢哋有五六個嘅咁啊，咁就可以咁樣就住個 small team 去到 online 去到做一個team building。咁不過我哋係 in-depth 嘅，同埋係大家係多啲去講咯。咁同埋有一個要求就一定要開鏡頭嘅， 唔可以走咗去或者用一個 still photo 噶嘛，即係張相遮住咗。 係啊係啊係啊，好笑，同埋都幾得意㗎。譬如因為咁疫情之下，你喺屋企做嘢啊嘛，咁我哋啲 team building 都會係 online 咁樣睇到佢哋屋企嘅嘢噶嘛。咁我哋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是、如果你 OK 嘅話咧，可以介紹下你屋企嘅。 幾得意喎呢個又。 係啊，咁因為介紹嘅時候，其實我哋又可以了解呢、這個同事平時喺 office 嘅 image 係咁啦，佢人係咁啦，但係佢翻到屋企或者佢自己嗰個家居啦，其實都好顯示到佢個人嗰個性情咁樣。 或者佢點樣同隻寵物講嘢啊咁。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同埋好過陣時啲屋企咧，譬如可能嗰啲小朋友都冇翻唔到學啊咁樣，咁又會嚟 say 個 hi 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反而是 warm 好多嘅， 系咯，咁亦都系一种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同埋了解嚟嘅。不过换咗个模式咯，就唔系净系我哋平时谂嘅嗰啲团队建设，谂到出去一齐做一啲活动或者完成一啲 task， 反而咧用翻一个比较生活化同埋咧好现实嘅一个环境啦，同埋方法咧都可以深入啲了解同事嘅。 系啊，系啊，冇错。所以我谂疫情有个变化啦，即系香港嘅社会环境都有唔同咗。咁啊，香港人都好好嘅，都系会即系会去谂一啲方法，令到大家可以喺啲咁嘅疫情之下，或者有咁嘅即系 uncertain 嘅环境之下，我哋可以点样继续去，比如我哋自己条 team 啊，或者去继续同人之间建立一个即系好好嘅关系咁。 啱啊！你呢一个例子咧，都系体现咗我哋咧逆境求生嘅一个精神啦、啊。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唔好放弃啦、 好， 今朝早唔该晒 Candy， 唔好客气，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间啦，喂 ，Kiki 报纸都有啲就专系讲咧，就今个星期天气，咁啊话到嗱，天文台表示啦，咁啊一度低压槽咧，咁啊会喺广东啊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嘅，今朝咧都有曾经啊出过雷暴警告啦。不过咧睇翻咧天文台嘅九日嘅天气预报啦，未来九日咧都系相当炎热噶噃，咁啊其中啊有指分区嘅气温更加咧就会高达啊37度，咁啊，但系亦都咧就会发现啦，哇，落足九天嘅雨啊，吓，咁啊，似乎咧，都系会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如果你睇翻天文台嘅网页啦，咁啊，见到星期二咧都系会系有啲骤雨嘅，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都系会系哇非常热啊，酷热啊，吓，咁啊就平均嘅最高温度咧都会去到33度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星期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但系星期五同星期六咧。除了有太阳之外咧，仲见到有个黑云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咩啊？又系会好晒，又系会好大雨。呢啲天咧，我自己咧就最担心噶啦，因为咧好热嘅时候咧，咁佢突然间又好大雨啦，跟住个大雨一走咗嘅时候咧，哇！太阳一上翻上嚟咧，又会系好热啦。咁呢啲情况，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啦吓。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嘅，相对湿度82%，嚟到朝早嘅6:59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咁至於晨光第一線咧，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10:00。啊，轉頭嚇新聞簡報翻嚟之後咧，除咗白鍵號喺二台嘅晨光第一線之外啦，林慧芭比都已經翻咗嚟噶啦，所以呢個時候先聽聽新聞報道。我哋轉頭咧就喺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嗰度再見。 晨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咁啊，都系希望大家啦听清楚头先嗰啲嘅道路啦，然之后咧，如果你真系本身要行嘅话咧，可能就要谂下一啲其他嘅方法咧，都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啦。 系啦，咁总之稍后咧，我哋会留意住啦，塞唔塞车会话俾听众听嘅。啲闲话想讲下。 哦，好啊，好啊。 我想问咧，你哋两位有冇食苹果嘅习惯噶？ 有， 我都中意食苹果噶。 系啊，食咗咁多年啦，李医生都喺度。 呢个咩啊？听唔 明， 李医生 食咗咁多年苹果啊，都仲见到医生啊。 日日食苹果，医生远离我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你哋日日都有食嘅。 我又唔系去到日日食嘅， 每个礼拜都会食咯。我就 系啊，应该咁讲。如果有好多水果俾我拣咧，我都会拣苹果嘅。 嗯， 我就唔系，我就日日都规定食苹果。 哦，系咩？ 点解噶？ 咁我食开边只？ 因为真系想医生远离我啊嘛。我中意食。 但你同你医生都好 friend 嘅。 friend 唔开门啊嘛？递个苹果出去，唔好意思。 但系咧，我成日都喺度谂一样嘢，苹果皮咧，有啲又话可以食，有啲又唔可以食啊嘛。是不是 我聽過，有啲話咩蘋果個皮有層蠟啊，又話咩啲農夫可能會噴農藥嘅時候噴咗落去啊，再批就埋佢。我聽過呢啲咯。 咁但係你哋兩位食蘋果食唔食埋皮嘅咧？ 我就唔中意嗰種口感，所以我會批嘅。但係咧，我又有聽過咧，而家咧已經好先進㗎啦，唔踩面嘅打針打入去入邊。 哦，我自己我就中意咧，攞把生果刀，即係批薯仔嗰啲生果刀咧，就批嗰、那個批蘋果，就批一條蘋果皮出嚟。我覺得好自如啊。 係啊， 所以我就好中意批蘋果皮，批完之後就切嚟食咯。 嚇、啊，唔係喎，我就係成日都唔識批蘋果，揸住把刀咧，好似戒咗隻手咁。終於咧就買咗個蘋果神器咧，就批。好快脆啊！哇，着幾十秒就搞掂。咁但係咧，我想講咩咧？我想話其實我都考慮咗好耐，好想食蘋果皮，但係成日都擔心依樣擔心嗰樣。點、知咁啱咧？琴日俾我睇到個醫生嘅即係一段嘅新聞片啦。佢話其實食蘋果皮好有益，就聽咗好多年㗎啦。但係真係好擔心有蠟啊嘛，又擔心有農藥。跟住咧，佢哋咧唔係跟住個醫生就話啦，其實你哋用啲梳打粉洗啊，或者係你咪知道有啲洗生果嘅洗潔精嘅。 係啊係啊，我屋企都有洗生果嘅洗潔精。 其實都唔係咁好嘅，都會殘留喺個蘋果皮。 我諗住嗰啲係俾 BB 用嘅咋， 係啊，咁但係嗱，個醫生就話唔係咁好咯。其實最好嘅清洗方法咧，就係將個蘋果咧浸半30秒至一分鐘用暖水，浸完之後咧就攞啲乾淨嘅省煲嗰啲綠色嗰啲咧， 百潔布 係啦，百潔布嗰啲叫做省煲，啲省一省個皮，咁之後食咧就係最安全嘅。咁所以我就諗住咧，好自此之後咧，我就食翻蘋果皮。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啊，有益啊嘛，健康。 等你切埋俾我， 系咩？我切得好慢，而家我唔系啦，连皮俾你啦，好唔好啊？ 连埋俾佢，连埋皮， 成个俾佢算啦，切乜鬼？ 得闲嚟我屋企食啊，有生果盘。 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阿 O 先，喂阿 O 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 系天气点咧？ 即係天氣幾好啊，藍天白雲都有啊嚇，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亦都相當高啦，咁啊睇到咧，今日已經喺廣播道啦，比較繁忙啦嚇，啲車淨係以廣播道為例，咁啊翻工翻學嘅人咧都等緊車啦，今日天氣咧相對亦都真係熱一啲啊，同琴日一樣啊嚇，咁唔知琴日晏晝嘅時間，兩位拍檔有冇都話流曬汗咁？ 有啊。 發生咗一件事，我去喺灣仔做嘢，喺街頭行到街尾咧，好似背脊濕曬啦，已經 係 啊！再加上咧，你話灣仔啊，哇，啲路又窄咧，跟住啲汽車嗰種熱氣再滲埋出嚟，哇，真係熱到啊！ 哇，真係熱到咧，即係成身濕曬啊！真係有陣時可能都要帶多一兩件衫替換啊， 同埋帶多一兩個口罩啊，真係 係啊，真係啊，件衫可能你都要帶多一件。或者兩件去替換。如果你話喂平時翻工啊孭住個背囊咁樣，結果背囊可能都有一兩件隨身嘅 T 恤啊，或者嗰啲恤衫咧換一換佢。如果咪真係唔掂啊，有陣時你見客咧成身咧濕立立咁樣咧，人哋會覺得你話好似個體觀感上好似好污糟咁。 係啦，你話傾大生意都傾唔到。 其實就唔係好污糟，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個睇落去就好似好污糟，但係其實我都係啱啱喺屋企沖完涼出嚟，但我點估到用15分鐘時間已經將我成身好似跑咗 10K 咁樣喎，真 係 好恐怖，好恐怖。所以大家即係嗱，女士我唔知啦，男士譬如嗰啲 T 恤嗰啲物料啊，或者恤衫啲物料咧，真係要用翻啲麻質啊，或者嗰啲的確涼啊，即係呢個名用咗好多年啦，用呢啲 聽到都覺得好涼爽。 係啊，希望即係涼少少啊。如果唔係，即係你仲係著緊嗰啲秋冬季嗰啲長袖恤衫咧，你真係密不透風啊，等焗桑拿啦咁樣。所以依家即係有陣時我哋去做健身咧，啲桑拿鋪啲桑拿嗰個房啊都唔會開，因為疫情嘅緣故啦。 咁變咗依家喺條街嗰度焗到桑拿，哇！真係低翻曬啊！所以呢一個熱度有幾咁熱咧？頭先應該好立體咁樣已經講到俾心機旁邊嘅聽眾去聽下啦。不過都唔好忘記做運動啦。但係做運動唔使今日做嘅，應該聽日就 OK 啦。因為聽日咧都已經係假期 啊。 咁啊，雖然咧唔係個個朋友都有放，即係有啲就稱為公眾假期，有啲就勞工假啦。咁啊，琴日應該就要有啲朋友都需要翻工嘅，咁費事轉染到假期氣氛太強烈啦。 唔使擔心啦，我哋都會翻工啦，係咪？ 係啊， 我哋都會係啊。但係有啲朋友就話：，我聽日都冇得放假，講咩假期啊？我係葡萄啊，真係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唔好葡萄啦。咁啊，就算你聽日有得放假，冇得放假，好，禮拜六日都會迎來假期來臨嘅。咁啊，今日最緊要做一樣嘢，好心情啦，面對你嘅生活，面對你嘅工作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啦，唔该。 好，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真系望一望啦，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咁天气都系比较上唔稳定啊。不过普遍嚟讲都系热噶啦，初时局部地区仲有雷暴添。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都系酷热嘅。咁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低级度嘅水平，空气好嘅人啊，吸多两啖精神都好啲啦吓。朝早嘅时间啦，我哋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讲一下身心灵的问题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我就带嚟咗一个个案啦，就系同屋企人嘅关系有关嘅。咁啊，睇下周博士咧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呢位主人翁啦。咁啊，话说咧呢个主人翁咧系一位男士嚟嘅，30几岁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嘅经济环境唔系几好，咁佢亦都好不幸咧被减人工啊。咁自己计埋屋租啊，又要俾屋企嘅家用，其实真系有少少入不敷支。咁佢咧就同屋企人讲话啊，唔好意思啊，不如可唔可以减下啲家用啊？因为原来咧，佢都讲到自己俾屋企嘅家用咧，都俾成9000蚊，即系都唔算系好少嘅钱嚟啊，占佢嘅人工收入。咁但系咧，屋企人咧唔接受佢呢一个嘅要求，即使知道佢俾人减人工都好啦。咁佢爸爸妈妈咧就话：吓，我养到你咁大，你又应该要报恩嗱、啊，你而家咧就应该要自己谂办法解决你而家呢一个手头上嘅困难啦。不过咧，我哋就唔接受减家用。咁呢位主人翁咧就觉得好懊恼啊。咁点算咧？应该点样沟通咧？周博士喺呢一个即系讲钱伤感情嘅话题上面，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同埋都而家嘅社会大环境啦，好多人都面对或多或少经济嘅压力嘅吓，因为个变动太巨大吓，而且好不稳定，仲睇唔到前景吓。嗱，我觉得最关键就系如果一开波就同家人讲钱要减人工咧，咁呢个就比较麻烦啦，因为大家就即刻即系触动到大家嘅焦虑、恐惧、不安，然后就梗系话你咁你搵多啲钱啦，你搵多啲办法啦，点啦，我唔得啊咁啊。就变成一啲利益嘅计算，甚至将自己嘅恐惧、焦虑就投射咗喺对方身上。即系阿妈就话：，喂，你付出咁多，你做乜？点点点啊！即系大家就好多呢啲争拗吓。所以我觉得特别作为家人啦吓，最重要系揾翻爱嘅力量吓，试下首先唔好聚焦喺金钱，因为聚焦喺金钱咧，我哋就变成一种即系计较嘅能量，然后就恐惧、贪婪、索取嘅能量咧。个动机就会走出嚟。相反，如果一聚焦喺爱嘅能量上面咧，大家就会一种互相协调啊、支持啊、关心。所以首先可以，我鼓励呢位男士啦，可以首先同家人系表达关心、支持，即系由个爱嘅能量开始先。哎呀妈，你身体点啊？只脚仲有冇痛啊？即系由嗰个位开始先，然后就好坦诚讲：哎呀，妈妈或者爸爸，我最近就压力好大啊，我最近瞓唔到啊，哎，有件事都想嚟帮手啊。即系带住一种好真诚嘅沟通。唔系聚焦喺金钱，而系聚焦喺我哋一家人共同面对我哋一齐共同生命嘅挑战、困难系啲乜嘢？咁成个能量就好唔同啦，即系觉得啊唔紧要啊，仔我撑你，点点点？呢个第一样，我觉得最关键嘅就 系表达嘅手法咯。 系啦，同埋个动机都系嘅，即系带住爱嘅出发点，而唔系带住恐惧。 嗯， 一带住恐惧，但系我老豆唔掂，我要俾少三千蚊你，又俾唔到钱你啦。咁、本来老豆都冇嘢嘅，听到大 你将你嘅恐惧传递咗俾佢系嘛？ 冇错啊，佢本来都应该支持下你，但系佢都惊咗先啦。越惊，你大家明白焦虑、恐惧依家嘢越讲越惊噶嘛？本来冇咁惊噶嘛，讲下讲下就执纸皮啊，倒垃圾啊，点算啊？瞓街啊，即 系 无穷尽咁蔓延。咁呢个第一个好重要，第二个好重要啦，就系我哋首先我哋想对方承担责任咧，最有效嘅方法唔系叫佢承担责任。你试下翻屋企头，阿仔你要承担责任，佢就会同你抗争嘅，抗拒嘅。我想对方承担责任咧，就系我首先承担翻我自己嘅责任。咁呢个无论对住老公老婆，对任何人都系嘅。其实所以可以首先表达爱啦，表达支持啦，表达关心啦，讲出我而家实际嘅情况啦，然后讲翻。啊嗱，阿爸阿媽，我就諗住咁，我自己首先咧，譬如我會做啲乜乜乜啦，有啲我本來嘅消費我減少啦，有啲不必要嘅 shopping 我會減少啦，然後我多啲自己煮飯食啦，我會帶飯食啦，先講到令到大家覺得，哎呀陰公啊仔，你都咁努力，同埋你真係好偉大，你好付出啦，咁佢其實唔需要再講任何嘢噶啦，最後只係需要問。老豆你觉得点啊，咁佢通常就唔紧要，我都点点啊，你俾少我两千蚊啊，就千祈唔好开口啊，老豆我俾少三千蚊你觉得点啊，就首先唔好俾人觉得对方嘅利益系受到剥夺啊，咁呢个即刻大家就会好 defensive， 即系好抗拒，好保护自己啊，咁首先我承担返我嘅责任，我愿意做多啲乜嘢，同埋我会点努力尝试搵多啲钱等等等等，咁大家就会觉得因为爱嘅能量被启动咗呢，大家个焦点就唔会再摆边个啱边个错，唔系一种批判论断嗰个层面咯，而系一种互相，我想你幸福快乐，我见到阿仔你咁，我都想付出多一点咁样吓，咁、所以呢两点系我最鼓励嘅。 啊，呢一招咧，我记得我细个都有用过，就系、是、我唔见咗我妈买俾我好贵嗰个手提电话，咁、我点样同我妈讲咧？其实咧，我当然啦，即、就、系、是、好似阿周博士你咁讲啦，我都谂咗一轮应该点样表达先嘅。首先我好抱歉啦，因为买完第二日我已经唔见咗。而且個手提電話又好貴喎，即係幾千蚊嘅。咁我咧就首先承擔咗責任先啦，真係好對唔住啊，媽咪。我仲記得我係寫咗張紙俾佢嘅，好對唔住啊。咁我就話你暫時都唔使再買任何嘢俾我㗎啦，咁樣。咁可能我媽咧收到就好似頭先阿周博士你咁講，哇乜咁慘啊，你自己咁悔疚啊，咁陰公啊咁樣。咁佢咧就冇乜點鬧我嘅。咁之後咧佢亦都即係過咗冇幾耐咧，佢又再買翻個手提電話俾我。咁你自己小心啲啦，咁樣。咁我就喺度諗，其實都有可能係即係同呢一個表達方式有關。即係如果你一開頭係好驚啊，或者自己又好猛整咁樣將呢一個消息傳達俾你阿媽咧，即係我媽啦當時，咁可能佢自己都會被你嘅情緒牽動到嘛。 係啊 ，Kitty， 你呢個係好經典嘅例子嚟㗎，我好欣賞。值得簡單講，即係我哋學一路從中學習嚇。咁、首先好欣賞你啦，好有智慧啊嚇。因為啱啱買完部手機，仲係好貴，仲第二日已經唔見。咗哇！你就找死，仲喺度同我讲，你仲唔系咪先？梗系兴啊，梗系喐你啦。咁你好聪明啊吓，咁就系你首先同妈妈道歉啦，真诚道歉啦，然后亦都会先讲，我以后唔使买嘢俾我啦。呢几个月我会点啦，即首先承担翻我嘅责任。咁其实系呢个系需要承担自己责任噶嘛。咁对方一见到你都愿意道歉，你愿意认错，你都愿意承担责任。對方啖氣已經消咗一半㗎啦，至少唔會覺得。反而另一個最差咧，好多人係點樣咧？唔見一部手，同樣嘅情況就話：哎呀媽，真係黑仔啊，行衰運啊，冇理由㗎，的士司機，哎呀，唔知係咪巴士啲人即係仲要喺度抱怨，即係自己 喺度 賴個天啊！哎、上天真係點啊，上帝唔公平啊，等等。於是阿媽就本來冇咁興嘅，聽完你咁講，因為嚼到你反艇，咁大家就好傷啊！唯一一個少少嘅提點咧、就係、是留意呢個唔係淨係苦肉計咯，因為用苦肉計咧喺潛意識咧就有少少我哋叫 manipulation，好似係想利用咗依樣嘢，小心我哋。 人與人是很脆弱的，我們很需要真是真情真誠真摯的人，即是如果用了去令到對方內疚或者令到自己很慘，令到對方不要再懲罰我呢，這個其實是一種操控來的，這個我們要很小心，在行為層面會成功的，同時狼來了，當下次再是這樣的時候呢就出 事了，又是用這招這樣， 是啊，有你又來你又說阿女 他都 feel 到，是啦 feel 到你真誠是悔疚或者有協議才行， 冇錯冇錯，咁同時我都正話 Kitty， 你講嗰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例子嚟嘅，咁我可望即係各位家庭聽眾聽到都即係一齊學習，我哋學習一個更有效嘅溝通，一齊去即係反敗為勝，因禍得福，因為一件負面嘅事反而啟動翻屋企愛嘅能量。 嗯，好，今朝早唔該曬周華山博士。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系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啦 ，O 都翻埋入嚟咯。 系啊，听日咧就有啲朋友嘅假期啦，佛诞咁啊。如果你有信仰，你可以去参下佛啦。咁啊，如果冇信仰，好多家长们都即刻谂啊，礼拜三系嘅，只有得放假嘅 ，enjoy 下个假期啦。 系啦，但系都要帮啲小朋友放下电咁早兩日都已經講咗話沙灘已經逼爆人啦，咁你帶小朋友去沙灘又通常你可能開架家庭車，但你又揾唔到車位啦。 係啊， 如果你有留意交通消息咧，其實石澳有啲車位咧依家都封住咗啊， 因為逢公眾假期咧。原本是最多人入的啦，但佢就要封住，因为佢要俾巴士入啊嘛，系咪？咁嗰啲车位要改装做成呢一个临时嘅巴士站， 系啦，咁啊，希望有关方面觉得呢一个方法可以疏导到交通，咁希望真系可以水到渠成啦， 真系要，除非啲人系自己会走去搭巴士咯，唔揸车咯， 系啊， 唯有系咁样啦， 系咁啊，泳滩有泳滩嘅叫做发生紧嘅嘢啦，咁我今日就唔系聚焦讲。泳灘講下呢個其中一個咧主題樂園咁啊，有一個都可以幾好嘅親子活動啊。點解咧？其實早一兩年咧，我曾經都有個機會去參加，不過嗰一次咧身體抱恙就冇去到玩呢一個叫斯巴達啊越野挑戰賽啊，即係 Sparta 嗰個咧，即係你有得琴。 呢個係有熊貓嗰個嘛？係嘛？ 係啊，呢個係有熊貓嗰個嘅主題樂園。但係其實佢之前搞咗個大人版本嘅，早幾年都有搞噶啦。 係做咩㗎？ 系佢咧系一个越野嘅挑战赛嚟嘅，俾你咧擒好高好高嘅绳网啦，玩好大个嗰啲彭于晏式嗰啲碌嗰啲车。 我见过人玩啊，我记得啊。 系啦，即系啲大只男咧或者大只女仔咧就 show 晒肌咁样。咁我原先想参与一次嘅，有一年真系报咗名嘅，点不知就身体抱恙，咁跟住就临阵退缩啦，系咪先？费事累到自己嘅队友啦。咁其实总之玩完咧就成身都泥浆嘅。如果最传统嗰只叫做斯巴达嘅障碍赛， 咁似嗰啲美国嗰啲游戏障碍赛嗰啲嘅， 有啲似啊。如果大家有睇咧嗰部经典嘅电影啦，《战狼三百》嘅话咧，就系讲紧嗰种斯巴达人啊，用300个战士点样对抗咧，好无穷无尽嘅波斯军队咁样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一部啦。 有。 咁总之就 系 勇士电影嚟嘅。咁啊，所以 力量嘅表现 系啦。這個、呢个咧，海水公园咧，咁啊由即日起咧，咁佢都会开办一个咧。佢哋公园成呢个斯巴达小勇士学堂啊，咁样。 呢个系 target 小朋友噶，睇嚟。 咁所以咧，我就 仲拖咗啲阿爸阿妈落水添。 系啦，啲阿爸阿妈唔使喺旁边玩噶，真系斋睇同埋斋。 我斋睇嘅，原来呢个真系 系冇份参与噶。咁入边有咩咧？就系我头先讲啦，一个最传统勇士嘅训练啦，抌嗰啲长矛啦，放衫嗰啲长矛唔会吉到自己嘅，都系胶嚟嘅啫，咁样。 海绵啦，或者系。 系啦，类似啦，咁样。跟住仲有射箭啦。 仲有咧爬好高嘅城網陣啦，跟住咧仲要好似軍隊式嗰啲咧，即係喺地下咧。爬嚟爬去啦，即係避過子彈嗰啲啦，我唔知點講啊嗰啲。 我 get 到。 係啦，大概總之你當自己個仔或者自己女咧玩緊雷霆救兵咁樣啦，即係拍緊雷霆救兵電影咁樣啦。咁最正係咩咧？這個活動其實唔使收費嘅，即係唔使額外收費。 係啊， 即係都要買飛入去嘅，但係 呢個好基本啦。你哋都係樂園嘅朋友，你知道入得場一定要留下。 咁有年票嗰啲人咪正咯，咁 啊 入去。 系啊，咁你就可以体验下呢一个咯。系啊，咁啊，每一节咧嘅学堂嘅长度就15至20分钟嘅啫。咁啊， 都咁短 嘅 咋？ 系啊， 学唔到啲咩 嘅。但系嗰二十分钟系路玩嘅，系路 好快嘅咋，甚至20分系啊。 哦，原来 你射箭都未射完， 我怀疑咧，15至20分钟里边咧有10分钟系讲规则嘅。 咁啊，唔知系咪咁？不过咧，佢有8个嘅特训地点嘅。所以我都喺度諗緊啊，15至20分鐘一節，究竟係玩其中一個特訓地點啊，定還是係8個可以玩曬？其實 應該一個嘛， 一個 category 嘅啫。 咁啊有排玩，即係你15×8咯，即係你可以玩到。 跟住你要入咁多次咯。 唔系，咁你每次入去你都可以预约咗先嘅。咁啊，详情你上翻呢个主题乐园嘅网页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样咁啊，唔知礼拜六日有冇机会带啲小朋友玩下啦。 今日是5月18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7，适宜祭祀、嫁娶、迁徙、入宅、动土、治病。 有没有分先后次序的？ 想下有没有需要做先啊？今日忌开始、出行、安藏、作造 这方面。又有冇先后次序噶？ 都系谂下有冇需要先啦。今日都系国际博物馆日， 我会多啲认识历史同埋世界文化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接获医管局情报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50岁男子，离世前13日曾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初步临床评估认为同疫苗接种无关。呢名男子前日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转往玛加烈医院之后离世，初步诊断死因是脑干出血。他在离世前13日，即是今个月3日，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逗留观察期间并无不适记录。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警方正是调查一宗假冒执法人员的电话骗案，一名23岁女子怀疑被骗去180万元人民币。警方话，事主话早前接获一名的男子来电，自称是执法机构人员，话事主因为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他提供2个银行户口和登入资料。事主按指示提供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失去大约180万元人民币，寻晚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轮的流血冲突进入第二个星期，至今在加沙地带超过200人被杀，在以色列就有10人死亡。虽然国际社会呼吁停火，但是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人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派别就向以色列南部的社区发射火箭炮。外界关注美国对以巴问题的取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专页形容，美国正是以低调和集中的外交方式划船，寻求结束暴力。不过据报，美国再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停止战斗作出决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坏车咧，同埋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慢线有坏巴士，咁但系就冇乜点挤塞，经过咧要小心。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慢线咧有坏巴士，经过小心。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窝，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窝。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有交通意外，咁一带仲系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开心唔紧要，嚟姐姐度。 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结痕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爱上好过等那无算了。 Janice 话今次嘅灵感咧就系源于朋友的仔仔轻生离开，在他眼中这位妈妈虽然坚强镇定，但总觉得他心底的悲伤和情绪好像无从宣泄一样，所以他想透过这首作品去安慰一些同样是经历痛苦低潮的人。作曲 Aeroline 卫兰咳新风，填词黄伟文。Aeroline 監製都有 Aeroline 咳新風 Edward Chen， 上晚兩個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七位，衛蘭 It's OK to be sad。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水務署推出了水質監測優化計劃，借以監測水質和收集數據去檢討食水標準，獲抽選的用戶會收到邀請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7，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76%。 哇，热辣辣啊，钟哥今天是不是 神咁早已经是这些温度了。 我都是那句，不是热是焗啊。 但是你还穿黑色黑热。 唔系你估吓，发冷啊！ 因为你同头发颜色 mix 翻埋一齐 最近有啲寒啊。 吓，点解啊？ 发浅寒啊！ 哇，阿欧帮到你嘅， 我帮咗你噶啦。嗱，嗰个顺丰 佢叫你唔好搞咧， 好彩冇搞， 好彩冇搞。 第一日啊，蚀800几蚊啊，第一手，好彩啫，钟哥。 系啊，唔系你仲寒啊？ 不赌是赢钱啊，上贤道。 知唔知点解啊？ 系啊。 點解？點解佢呢個破發咧叫做？ 唔使問 Kenny 啊，我哋 唔係啊， 我 都 中國英特 羅，名聞其詳係啦。 好簡單，我最近冇幫襯啊， 哦， 就係因為我嗰一下冇幫襯到。 咁你要出手啦，救翻間公司啊嘛，靠曬你啦。 今日上去買少少嘢先， 係啊，真係要幫幫手啊嚇。 喂嗱，今朝早咧想問阿鐘哥同埋阿奧有冇曾經諗過到自己可能60几岁啦，即係退休嘅時候有啲咩活動去到打發時間？ 兩樣嘢嚟嘅。60几岁同埋退休两样嘢嚟嘅， 即系咁我笼统咁讲啫，可能你即系心境上已经退咗休， 有啲90岁都唔想退， 即系退而不休咁样都得嘅。即系因为有时候咧，你经过啲公园咧，都会见到啲伯伯啊，去晨运又好，或者去捉下棋又好，咁都会揾啲嘢咧去令到自己啲日神快啲过嘅，系啦。你有冇谂过自己退咗休之后，即系啲时间多咗使啦，咁可以做啲乜嘢咧？ 嗱，首先咧。大家有一个諗法就係、是、喂退休冇嘢做喎、啊、咁你会好闷㗎喎。我成日都话啦咁你点解要退休呢退休就係唔想做嘢㗎嘛。咁如果你退休有嘢做咁不如唔好退休啦。 係啊。 做啲冇咁辛苦嘅嘢囉。 咁冇唔辛苦嘅嘢咁就係、是、都系咪算係做嘢先。 係啊。 我个人啫我个人啫即係我不代表其他想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人士啊。 係。 好简单地如果退休呢咩都唔好諗。即系瞓醒先算啊，咁先系退休啊嘛， 系啊，自然醒瞓到系嘛？ 哇！如果我仲要谂啊，唔系，我要做呢样，我要做嗰样，我要有啲咩计划咁样，咁我就唔退休啦。 喂，如果嗰阵时你系真系6点几就醒咧，都系即系晨光咁嘅时间就醒，咁你真系一日流流长噶。 咁咪听晨光第一线咯， 系啊， 听到10点重温咯， 系 再听多次。如果仲有时间，再重温， 再重温， 系咪 再 听？咁呢个都系一个活动嚟噶嘛？ 咁你先做咗先，你退咗休，你都翻嚟做晨光第一线。你做完，咁你咪悭唔使重，你重温少一次啊？因为你重温嗰次已经派咗嚟做啦嘛，你明唔明啊？ 嗱， 几好， 我都话啦，即系差唔多噶啦。我哋啲体能啊，或者我哋嗰个思考速度咧，开始慢啊。 唔会 ，Uncle Ray 都系上琴日先， 前日 系 前日，前日系啊。 咁 Uncle Ray 嘅纪录咧，我绝对破唔到嘅。 Uncle 钟 系 Uncle 钟系啊， 绝对破唔到嘅。我想简简单单即系。或者过一啲好简单瞓醒先算嘅生活嘅。 咁阿 O 呢 我想听多啲佢嘅退休生活多啲。 佢退休就听心机你就听佢听心机咁样。 对啊。 你有冇谂过做5台啊如果真係退休。其实唔使 你做就唔使退休啦。 我啊我做咩我想做嗰啲打篮球好劲嗰啲阿叔啊。即系我成日咧想 喺球场嗰度 继续吓到啲年轻人啊！啊呢个阿叔应该唔掂啦，你睇下条腰弯晒咁样，寒晒背咁样，跟住突然间一出手咧，就吓到啲年轻人啊！ 拜你为师啊！即刻 唔系啲年轻都震慑咗啊！哇，点解呢个 uncle 咁劲嘅？咁样老而嚟坚咁样，所以我应该会钻研我嘅篮球技巧啊！ 嗱，其实咧退咗休咧，我谂唔同人都有唔同嘅心态啦。即系譬如阿钟哥就会觉得咁，梗系休。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呢几年都攰啦，咁阿 O 咧就可能会仲想展现一下自己嘅才能嘅，即系觉得自己 唔系啊，我唔系展现自己才能啊，我细个有啲梦想未能够圆满啊， 哦，即系曾经你都未试过， 我细个真系 放下过咗就算啦， 我细个真系好想打篮球啊，安西教练，我真系好中意打篮球、啊， 你嘅而家都有打噶，啲人唔好震慑啫嘛， 唔系啊，依家成日打得两打咧，就要睇实个市啊。 哦， 关咩事啫？关咩事啫？ 影响我嘅发挥， 咁你咪睇少啲个市咯。 咁 系咪睇少啲又唔会话即系有啲咩大件 事？咁唔得， 我睇少啲俾人睇少啊。 咪咯，你唔寒啊，都系因为佢睇住个市咋。 又系， 靠晒 你咧？你退休做咩 ，Kitty 姨？ 我退休。 我想種花嗰啲咯，即係打理一個花園，即係如果有咁嘅能力嘅話啦，即係冇咁嘅能力咁打理自己嘅露台都得嘅，即係我會即係幾中意花花草草。 虛擬嗰啲得唔得？動心嗰啲，動心嗰啲起個島啊！ 不如打理個流星花園，如果 虛擬嗰啲 就 多靚仔啊！ 咁仲好啦。嗱，其實咧原來有個地方，本身係有一個地方發現比較多呢一班嘅老人家嘅，咁後來發現咧都唔止淨係嗰個地方，原來世界各地咧。到某一个年纪的退休男士呢，他们都喜欢做一样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呢，在香港都有这个情况。 退休男士 是啦，就是我们叫他们做伯伯啦，那么很多都。阿哥啊，好啦， 凡事嗌低两级，系阿妈教噶， okay, 你会得到好多方便噶。 咁我会叫佢靓仔啦，系啦。 咁 啊，有啲 太过分。 有啲 香港嗰啲喺屯门公园活跃海，我见嗰啲伯叔叔伯伯， 唔 系 喎， 个个系 呢一班咧，就系喺工地或者呢一啲即系做紧工程嘅地方，系啦。就見到一班伯伯啊，唔係一班靚仔咧，就會圍住喺工地出面咧，企喺度。 仔靚仔，佢頭先話用哥哥咯， 好啦，哥哥唔一定靚仔噶嘛。 靚仔可以順口啲，咁咧就翹住對手喺後面，咁咧就喺個工地出面咧睇住班真係做工嘅工人咧，喺呢個工地地盤裏邊咧就做工。咁就一路睇咧，其實佢哋都唔係淨係抄埋對手嘅，佢哋都會喺出面咧俾啲指令嘅，即係喂嗰度啊。你小心啲啊！上面嚿砖啊吓，咁啊转个头啊，你嗰度啊，你拧埋桶水过去啦，咁样，即系会喺个工地出面咧就监察住，同埋咧俾一啲指令。咁原来咧呢一班人咧个数量咧都唔少噶，所以咧喺个字典里面咧多咗一个字嚟形容呢一班人啊，就系退咗休而中意喺工地出面监察住啲工人做嘢嘅退休人士。 但佢哋系唔受薪噶。 佢哋唔受薪噶，佢哋退咗休噶啦，唔关佢事噶个工地。 即系堂边学啊， 咁搞笑，咁多人睇唔睇？ 系啦， 睇睇职安真汉子。 系啦，嗱，平时我哋可能睇到啲伯伯系睇人哋捉棋啊嘛，咁啊多数就依牙松降，咁所以就话旁观者不得依牙松降啦。咁可能咧就即系睇棋就俾人话啦。咁而家咧佢哋就转移咗去睇啲工地嘅工人做嘢。 大只啊嘛，因为佢哋系嘛？ 佢会监督咯，即系佢有啲意见俾翻佢嘅。 唔系，咁我以前我 哋退咗休会睇大只仔嘅。 话你铺话法啦，而家有几多人俾即系我听人讲啫，睇可能有啲唔好嘅报章报道啫，咁、有好多女士都系俾钱睇噶嘛， 系喎系喎， 但佢哋系一班男士，仲要话咧佢哋 男士唔可以睇男仔啊， 可以， 我又平反， 可以嗱，而且咧佢哋都唔系普通话，即系落街踢对拖鞋噶，好、多时候发现佢哋都有一啲共同嘅特征嘅，首先就系年长嘅哥哥啦，咁亦都好专心啦，即系唔系望下就走嘅，仲要咧系着住一件外套啦，好似即系绅士。咁样抄埋对手喺后边嘅，咁初初咧就话呢一个情况咧喺意大利度就会见得多啲，咁、后来发觉都唔止啊，咁呢班人咧即系喺个字典里面揾佢叫咩名咧，就叫做 Umarell 啊、，U M A R E L L， 即系呢一个字咧就形容呢一班人嘅，咁、我就即系上网首先就睇下即系呢个字系点读啦， 系咪啲 short form 嚟嘅又？ 唔系 Umarell 就系形容呢一班人啦，咁、然后咧我发现咗一条片咧，就系、有一间汉堡包嘅连锁店。啦，系啊，即系皇帝嗰间啦。咁、我谂佢都系做一个宣传啦。当然 食到呢个热潮就拍咗另一条片， 就系、因为咧佢当阵时咧谂住起一间新嘅餐厅啊，即系汉堡包嘅餐厅。咁佢哋就有一个工地喺度，就有啲工人会喺嗰度做嘢啦。咁佢就谂啊，不如就做一个嘅宣传计划咧，就系俾呢一班 Umarell 即系退咗休好中意睇人哋去起楼啊，做地盘啊，做工程啊嘅人士咧。去亲身入去个工地嗰度，即系呢班哥哥系退咗休嘅哥哥入去咧，即系俾佢戴住顶安全帽，着住件咧即系安全即系反光工衣咁样啦， 咩职安真汉子咁样 啊？到真系俾佢行入去呢一个地方嗰度咧，就即系指挥人哋啊！ 佢唔落手落脚半 嘅，佢真系有翻咁上下年纪， 佢真系斋指挥啊！ 佢真系斋指挥， 点解要佢指挥？ 俾佢过喺，俾佢过瘾咯。 但系佢识唔识噶？佢指挥还指挥啫。 咁啊，佢识唔识一件事啦？即系听唔听？ 识好紧要喎， 地盤好危险噶，佢唔识即系话，搬桶水咧，原来嗰桶水 系 有用 嘅。咁嗰啲专业嘅地盤工人未必会听佢点噶嘛，系啦， 系啊， 系啊。咁啊，同埋咧，发现原来有啲工地咧，为咗令到呢一班嘅 咁啊好烦啊，我又唔知佢又乱点我，我又唔可以听，即系我又要俾佢喺度。咿呀， 中過咁 啊！唔係，但係呢一個都只係其中一個宣傳活動嚟嘅啫，即係純粹可能拍條片話啊，我哋都好關顧呢一班人，即係俾佢哋過下癮啦咁樣。咁但係有啲工地咧都真係咧喺個圍板嗰度咧係加幾個窿啊， 俾佢哋裝， 俾佢哋裝啊，係啊！啊，我自己諗啊，會唔會就係如果有人望住即係嗰啲地盤嘅 工友 喺度做緊嘢咧，佢哋都會小心啲咧。咁所以即係叫做 win-win 雙贏，你又有得睇。 大叔的愛喎，應該我聽 唔係即係好簡單。 從唔會 你呢個活動咧，呢個活動啊，呢一個行動咧，你就會令到嗰班即係咩 Umarell 啊 ，Umarell 佢哋覺得做咗啲嘢啦。 係啊， 但係有冇諗過正直仲喺地盤裏邊做緊嘢嘅嗰班人點樣諗咧？ 哦，即係有冇受到騷擾啊？或者你望住我好唔自在啊？ 或者被監督喎，仲要廿四小時咁樣，我喺度做緊，你又望我，仲要指指點點，幾唔好咧？ 啊，都有可能 係。 係 啊，最緊要就係嗰班係一班 門外漢，係 哥哥門外漢嘅哥哥啊嘛。嗯、你又換咗係一班妙齡少女嘅，咁又唔同啊嘛。可能層樓起得快啲添啊。 係咁，因為退咗休嘅姐姐有冇同樣嘅效果咧？ 有冇起得慢啲 嘅？同埋幾得意嘅，佢都有訪問下呢啲 日日起幾棟摩天大廈出嚟。 留意翻啲画面都系好奇怪嘅， 唔奇怪喎。我睇嘅时候，我又觉得好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因为咧访问嗰啲哥哥啦，即系退咗休嘅哥哥啦，咁佢哋话啊，其实好中意咧，即系俾一啲意见佢哋噶咁样。咁去到嗰个围板出面，即系围住咗可能有十个八个嗰啲退休人士啦。咁佢哋会做咗朋友噶，即系可能咧就话，哎佢啊搬得几好啊，系啊佢几大只噶咁样，即系互相喺嗰个工地出面睇嘅时候咧，识到啲朋友。好啦，到呢个工地咧，员工即系都有员工嘅一日噶嘛，唔系日日都俾你睇噶嘛，咁佢哋会点咧？佢哋真系会即系做咗朋友嘅话咧，会揾第二个工地一齐搭车去睇咯。咁其实系一个 工地控啊，我谂到啦，工地控啊，终于谂到个字形容佢哋啦。 我觉得好开心啊，呢 即系你 聪 明， 真系高兴嘅， 佢控啊，巴士迷啊，系影 巴士控， 巴士控。 工地控喎， 佢都 識玩喎、 啊。最緊要係咩啊？安全啊，安全就得啦。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沒有意想，你便全退場。才渴望你别过海月阳，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曾话过再痛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怀念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七点五十 十一分啊，听过有 J 冯允谦嘅《思念即地狱》。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义彤。早晨啊，钟哥。呢、這个时候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因为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九点钟啊，咁啊注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如果外出嘅时候咧，就自己记住留意一下啦。 大家不妨抬头望天啦。 跟住呢 见到一好大嚿黑云、 哦、 我再返嚟嘅时候又係。 係呀、 啊。係呀、啊。 我嗰区呢就啱啱今朝早落过一场雨、 嗯、 即係沙田区。咁、嗯、所以大家都即係注意住啦，因为今日呢其实都会有几阵骤雨嘅。係呀、 啊。 嗱、啊啊啊、今朝早呢我自己就想讲下呢，嗱我哋成日都好耐冇去过旅行啦。咁、嗯、但係呢有时喺香港呢都可以有唔同嘅活动嘅。咁、嗯、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呢就同我讲话，佢想挑战呢考下呢个潜水教练嘅牌照。 嗯好啊，去啊！ 我将你呢个鼓励话翻俾佢听，我都系咁同佢讲，去啦去啦咁、嗯，因为咧佢本身咧就系从事呢个发型师嘅行业嘅， 佢真系去学潜水咧，好过佢做嘢嘅时候潜水啊。 哦， 因为我遇到太多呢啲 咁， 我学 咗潜水之后，平时真系潜多咗水噶。 唔系，我就系话我已经喺日常工作里边咧遇得太多潜水教练啦。 哦， 咁、啊、所以呢啲真系要学潜水嘅，真系学啦、啊。 系将个力量转 移 咗过去，系即系做咗一个体育咁样啦、嗯。你哋有冇试过潜水先？ 真系潜啊！ 系、哦、啊， 真系潜。如果你孭晒樽嗰啲，我就未试过啦。 嗯，咁、嗯、你点样叫做试过咧？潜落泳池 嗰 啲 咯， 系 啊， 啊，即系去旅行最轻艇俾你体验下 啲咯。系啊，即系净系咬住支桶，即系你喺水底，即系水下边，但系又唔去到好低咁样、 哦。因为我自己有啲恐惧啊，平时都睇几多即系新闻咧，同呢一个即系潜落水底有啲意外有关，或者有时睇到啲戏咧，啲、 嗯、 纪录片咧，咁、 嗯、 我自己系惊嘅，即系譬如有阵时去旅行。或者即都有啲朋友话：喂，我考潜水牌，不如一齐啊、 嗯！ 因为佢要互相唔知点样凑够人啦，定系到你考试嘅时候，你都要带另外一个人去潜咁样噶嘛？咁、嗯嗯、都有人嬲过我嘅，咁我都惊，所以我就冇去学咯。 嗯，我自己就系同你嘅谂法一样啦，所以。我惊啊、嗯！我甚至乎连即系你讲嘅浮潜我都唔够胆咯。 吓、啊，好简单 喺水面啫喎，大浮潜。 其实喺啱喺水平线下边。 即系你诶，净系咁样耷低耷低个头，好似洗面。 系咪好近岸嘅先？即系好近岸，而且好潜水嘅。 唔一定，但系多数系。 嗯嗱、嗯、这个不一定我都已经不是很敢了、嗯、因为我其实都怕怕地在水里面即直接见到啲海洋生物在我面前行过的、嗯、是啦即不是行过、哦、游过即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就比较细胆一点的 你香港又不会说 有鳄鱼啊那些水蛇啊、哦、这样啊水蛇都可能会有 是啊即 很有机会的嘛、嗯、我也都有见过有水母这样、 哦、 即是我们叫白鲨游得很近个岸这样、嗯、所以我自己都惊惊地的那但是呢有些人呢就会习惯了去做潜水这个运动啦、嗯通常呢如果你玩机动游戏呢都会有啲温馨提示㗎嘛即係譬如可能提你将眼镜除低、 嗯、 或者将一啲你可能觉得你会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容易松脱嘅嘢例如系啲饰物啦颈链啊戒指啊。 裤袋啲散银啊我真係试过企喺下面见到有钱跌落嚟。唔系但你要避开呢咁揼亲你个头。 唔系500蚊纸啊 唔系啦。 我都见过喺日本呢有过山车嘅时候呢有钱抌落嚟但呢佢有个网隔住咗囉。即係啲钱就晾咗喺个网嗰度。 咁属于边个嘅呢 唔知啊。应该系嗰啲可能玩紧过山车嗰啲游客啩， 定还是许愿池嚟噶？嗰、那个许愿网啊，买过山车飞 落嚟， 许愿先咁嗰啲啊， 唔知啦。咁就照计就应该唔系噶，应该真系意外嘅、 嗯。 有见我跌眼镜落嚟啦，饰、嗯、物就好似未试过。 我跌眼镜成日都试嘅咧， 系嘛？哎呀，又跌咗眼镜啦咁， 唔紧要。人啊，嗰啲事啊嘛，啊真系 跌 眼镜 啊， 唔紧要。 明明你冇戴眼镜嘅，但系你都话我跌眼镜啊， 配翻副配翻副。嗱，咁喺澳洲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好多人中意去潜水嘅。咁同樣都係有啲温馨提示啦，即係都提佢哋咧，將自己一啲嘅個人物品，例如係啲飾品啊等等嘅嘢就除低啦咁。咁、之前咧見到有報道咧，就係講話澳洲嘅時候咧，有人就去玩呢個潛水，但係咧。就喺潛水嘅期間咧，就唔見咗自己隻結婚戒指， 專登噶， 係嘛？ 係啊，通常呢啲唔見結婚戒指咧， 即係點啊？換過隻啊？ 唔係啊，炸炸帶帶，哎呀，唔想戴住啊！ 哦，我想講我都試過專登收埋自己隻結婚戒指啊！ 點解冷戰期間？ 唔係啊，我係即係諗住睇下我另一半有冇發現我突然之間冇戴戒指咯，同埋睇下佢有咩反應。 冇啊，纯粹 你咪斩自己伤心，最后佢唔 冇发现啊，都几年咯咁样，跟住只戒指摆喺边，唔记得咯。 嗱，我想话咧，佢真系隔咗好耐先发现，但系佢隔咗好耐之后先发现咧，我就同佢讲，哦系啊，我而家真系唔想戴住啦，因为天气好热咧，成日都唔想有啲嘢箍住自己，同埋尤其是疫情期间咧，你洗手嘅时候咧，你成每一次都要除低佢，然之后再捽干净佢咧，我觉得好麻烦啊。于是我就话，不如呢啲嘢都系摆翻屋企收藏啦， 跟住佢会乱谂嘢啊，你老公 唔会咯，因为大家。一齐唔戴嘛？ 哦，咁、哦、你哋会一齐乱谂嘢啊？ 唔会啦，诶，你估只结婚戒指代表一切咩？系咪先？个人先代表一切啊嘛！ 哇，句号嚟嘅，句号冇嘢讲啦。 唔系，我个人睇得好开嘅，我觉得。 我即系意思系，你飞得出我 手 指 罅咁 样， 系，所以个手指罅唔需要揾只戒指嚟拍住 嘅。咁但系呢一个潜水嘅人，佢又点解会唔见咗咧？即系意外地唔见嘅。 佢真系意外地唔见嘅。嗱、哦，话说咧，其实佢系两公婆一齐去澳洲旅行嘅，即系唔系澳洲，应该咁讲，佢去嗰个地方一齐潜水啦。佢都系本地人嚟嘅。咁、但系咧，佢太太都有提过，佢叫佢除低只戒指，唯独是阿老公咧就唔听话。 哦，原来系老公嚟嘅，咁咪死梗啦，今次。 未必嘅，未必嘅。 佢直头唔想上翻水面啊！ 到底潜得几耐咧？咁呢个潜突然间变翻嗰个潜啊！咁啊，于是乎咧，唔见咗戒指之后咧，就大为紧张啦，都去不断咁去揾噶啦。咁但系你知啦，有时即系冇办法噶嘛，你有时真系揾唔到，揾唔到。特别喺呢个海入边，即系大海捞针啊！正所谓， 真系。 咁佢都有潜翻落水去尝试揾呢只戒指嘅，但系就真系揾唔到啦。 即系算系尽咗力啦， 系咯，佢尽咗力啦。 揾揾先咁样， 系啦，都要嘅，系咪先？或者学我出杰同学仔根本就唔想上翻水咧，咁梗系耐揾啦，系咪先？上翻水后果好严重噶。咁但系咧，唯独是就真系一路都揾唔到啦。咁佢就有好彩咧，就都有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刊登一啲告示啊，话俾人听咧自己唔见咗只戒指啊，点不知咧？去到五个月之后咧，竟然揾得翻。 五个月之后， 系啦，就唔系佢自己本人，而系另外一班咧去潜水嘅人。咁呢班去潜水嘅人咧，都咁啱先咧见过佢喺网上面咧讲自己唔见咗只戒指。哦、但系呢只戒指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到底佢喺边度揾得翻咧？既然当其时嗰人都揾唔到， 系咪啲咩海底石罅缝啊嗰啲咁样？ 嗱，如果比著我咁样谂咧，因为你始终都系一个金属物料咧，佢都会沉底噶嘛，照计。咁你除非真系潜。落底慢慢揾啦，或者好似阿钟哥话斋，抄下啲窿窿罅罅，又摄住啦咁。啊，最得意嘅地方就系佢竟然喺一条鱼嘅身上，吓 俾条鱼食咗啊， 挂住咗啊。 嗱，我都会觉得系食咗，但唔系，佢只系一条小鱼，啱啱好个身穿过咗只戒指。 哇，好得意 喎！系啊，系几得意 嘅。即系嗰条鱼嘅 size 啱啱等于一只手指， 即系好似哪吒咁样，有个圈圈住自己个身咧。 佢唔系打斜带嘅崔杰同，佢啱啱好咧个头塞咗入只戒指度啊、 哦！但系冇影响佢生存噶嘛？ 嗱，咁啱先发现只戒指嗰个人咧，就系好担心会影响条鱼，于、是乎咧 会唔会食唔到嘢啊？ 系啦，因为啱卡住咗条颈同埋呼吸个腮个位置，所以咧佢就做咗件善事啦，就一举两。想得捉咗条鱼，帮佢解翻开，即系只戒指，又可以帮个失主揾翻自己呢一个定情信物咯。 我老公想唔想要翻嘅？其实 唔知咧，个老婆可能唔想啊，因为想买嗰只新。 已经表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以来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他性的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只是会人为割裂世界，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和阿富汗外长亚特马尔和国安顾问穆希卜通电话，讨论当地局势。王毅应约和穆希卜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在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的关键阶段单方面撤军，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和平是大势所趋，中方愿意为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便利，包括为在华举行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穆希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又说愿意和中方进一步深化反恐安全合作。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akura Saka 46 Ba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公诉政案常识问答比赛，遇到恶劣天气打大风，工友要点做？ 我哋要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忧怕。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聪哥，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睇到琴日恒指咧都几好咁啊，港股咧高收166点啊，连续升咗两个交易日啦吓，咁啊，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啊 ，Kenny？ 我谂咧个市场气氛上边咧就叫做系稳定翻啲噶啦，咁就应该嗰、那个即系经济方面咧，可能都有机会咧就持续得到嘅。咁但系就都系个成交要配合先得啦吓，即系暂时我觉得睇翻咧就应该系两万八千楼呢啲位咧，就叫做系即系稳守翻住啦。之前大家担心咧会唔会即系跌穿两万八去翻两万七千几嗰啲位噶嘛？咁而家就暂时都系浪翻上去之前个 range 里嗰啲区域上边咯。咁就维持翻之前嗰个系即系就系落市嘅情况咯。 嗯，咁我想问一问阿 Kenny 啊，譬如有一只啊京东物流啊，首日孖展，哇，千几亿、啊，超购咗140几倍啊，咁呢个有冇得谂啊？ 嗱，我觉得京东物流咧就即系当然，即系本公司本身一定系好啦吓、啊，即系你睇翻其实大家而家通常啲物流公司有几间啦吓，顺丰啊、圆通啊、中通啊啲咁样，但系就而家其实投资者方面咧都会比较 buy。就係、是、京東嘅，因為本身京東方面咧，其實佢哋做個物流配送方面咧，就真係做得出色嘅。咁所以令到咧，佢哋嗰個係即係送貨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個時間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效果方面咧，都係做得好嘅。尤其講你之前介即係介紹過呢個京東健康啦，咁京東健康方面咧就點解佢嗰個係？线上睇医生跟住配药方面咧，嗰、那个系医药联动方面嗰个效果咁明显咧，就因为佢拥有一个好好嘅配送物流系统啦，就系、是、因为即系京东方面咧话可以系短短几个钟里边咧就可以配到啲药，送到啲药俾你啦。咁所以变咗呢个反映翻咧，京东自己本身嗰个系物流系统方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再加埋电商方面个灵魂就系呢个物流配送啊嘛，所以咧佢同呢个母公司方面咧就会有一个系协同啦。第二咧，佢而家增加緊第三方物流方面嘅客户嘅，咁即係過往嚟講，可能就超一半啦，但係而家都逐步開始咧，就希望可以增加多啲第三方嘅物流嗰個生意咯。 嗯， 系啊，咁啊，即系投资者又可以参考一下啦。 另外咧，想睇下 Kenny 啊，因为咧恒指季检咧就喺礼拜五咧，今日礼拜五咧收市之后公布啊，咁啊，大家就喺度谂紧啊，有冇一啲即系潜在纳入蓝筹嘅股份咧？咁啊，今日睇到报纸咧都有讲几只嘅，咁啊，等阿 Kenny 睇下，你又觉得系唔系啦？譬如佢有讲到，譬如信达生物啊、润啤啊，甚至头先你有提到嘅京东啊，之前我哋成日讲嘅李宁啊。都会觉得，都呢啲嘅股份都几有potential 喎。 睇下边只呼声高啲啫。 阿 Kenny， 你觉得咧？ 我覺得如果個人梗係覺得李寧啦，李寧方面咧，即係你知啊，哇，佢喺升勢方面咧就由頭升到落尾啦，咁同埋個估值當然佢都仲低過即係安達方面一橛嘅，咁但係就始終佢 potential 方面咧就唔可以睇少，我哋成日都講即係而家嗰啲內需消費股份方面，尤其是有品牌嗰啲啦，咁李寧本身已經有個品牌喺度嚟噶嘛，咁同埋都係嗰個主題方面，未來個內地經濟發展都係同內需消費有關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李寧呢啲都係。一个即系几热门嘅对象嚟噶， 系润啤你觉得点咧？因为见到佢嗰条上升轨都几靓噶。 润啤其实效应同李宁一样咯，即系都系内需消费，同埋加埋润啤，即系华润啤酒本身都系一个品牌啦。所以见到点解好得意吓？即系润啤啦，同埋呢个清啤啦，同埋呢个系百威啦，即系大家都系啤酒股啊。百威其实理论上系仲大过佢哋添嘅，但系你见到百威方面咧，嗰、那个走势咧就冇咁正嘅。咁同埋亦都系，其实业绩百威系都 OK 都劲嘅。但係咧，佢嗰、那個即係估值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升勢方面冇咁犀利，就因為佢唔係一個佢都係一個品牌，但佢唔係一個國家品牌，同埋係多品牌嘅策略，同埋佢本身已經係行咗一個高端啤酒嗰個係水平比較多啲。咁但係反而咧，就清啤同潤啤咧喺過往嗰一兩年咧係咁增加高端啤酒嗰個係比例，所以見到佢哋個業績咧，第一個平均咧個銷售價升咗啦，第二個毛利率都係升咗嘅。咁都係嗰句，即係而家個。啲基金經理或者投資者方面咧，其實係要揾一啲咧，好似外國嗰啲，譬如你揾啲LVMH 啊，或者係 Tiffany 啊啲咁多。但不過咧，就係中國事發生咯而家。 咁如果睇啱咗，即係嗱，頭先傾咗一陣啦，咁我睇啱咗，咁係咪就係話呢幾日就可以部署啦？ 我覺得嗱，如果你話潤啤同埋呢個係即係李寧嗰啲。即使佢係咪入呢個恆指成分股嘅話咧，我又覺得都冇乜問題。就算佢失望咗嘅話咧，即係中長線投資啊，唔使特別太大擔心咯。 但 我最中意嘅都唔係嗰只啤叫做啤咩啤， 係 都唔見佢上市。 冇上市， 我由細到大都飲，即係由細都飲到大都唔見 啤咩啤咁樣係嘛？咁啊Kenny 頭先都有講啦，啲業績股啦，咁啊今日出業績啦，又有隻百度啦，咁啊一陣再問埋隻騰訊啊，因為聽日休市。咁啊，听日唔能够同你倾偈。咁啊，睇翻咧，港股通北向啦，今日都休市嘅。咁百度9888啦，呢一只股份啦。咁啊，其实高位跌落嚟咧都唔少嗰阵时，即系你以为喂咁劲抽上市喺香港，点不知其实由 IPO 招股嗰一日一路揸咧，就一路跌，低位跌咗170元。点睇啊？只百度吓？ 百度咧，其實我哋好似應該都有講過下，呢只股份比較尷尬啲，因為佢主要做嗰啲係即係 A P P 各類手遊又有，各類型嘅唔同嘅 做車 function嘅 A P P 都有啊。但咁就冇乜特別啦，因為其實咧，你等於如果你係同手遊有關，我必買騰訊啦，係嘛？咁佢又唔係話好似嗰啲係Bilibili 啊，或者係有啲快手嗰啲咁。focus 喺短視頻同埋仲要係可以帶嚟電商方面嘅潛力，佢又唔係嗰種喎。咁所以形成咗百度，你見佢上市之後咧，其實都冇乜表現噶，係又仲如果個嗰、那個跌差時，佢仲要沉下底添，係琴日叫稍微好翻啲啲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只股份就比較即係尷尬啲咯。即係如果話大家啲同期嘅新經濟股都落翻曬去啦，咁我就情願搏啲主題突出啲嗰啲咯。你雖然個 B 站咧話好勁好波動喎嚇，即係。跌咗落嚟之後咧，曾經抽到上去900多元嘅嘛，哇900多元跌翻落嚟，仲要掟翻先上次個底嘅，但係有波幅咯，正在咁呢啲就反而有啲直即係個直播率，我覺得反而係高啲嘅。 係講埋啦，禮拜四啦，騰訊出業績啦，咁通常騰訊業績之前都會炒一轉嘅，咁琴日咧騰訊都見到佢升咗3%啦，今日係咪仲可以維持個升勢啊？ 騰訊咧，我覺得跌到呢啲位咧，其實講真中線、中長線啦，其實都係一啲吸納嘅好嘅。時間嘅，但係都最初都係無奈都係啦，就近排大家對於嗰啲新經濟嘅嗰啲政策啊，或者氣氛上面都係謹慎嘅，咁所以你話要就算借咗即而大升嘅機會就比較微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真係即價值投資型嘅話咧，呢啲其實都有一個價值嘅作用。始終我都覺得講句，即係政策嘅風險上面嘅話咧，對騰訊而言咧，應該係冇咁大嘅，因為最終咧佢真係比較集中喺手遊為主嘅生態圈咯，就少接觸嗰啲係同金融啊電商有關，唔係冇嘅，但係個範疇冇咁多咯。咁同埋呢個手遊方面自己本身已經整頓過一次啦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騰訊方面一個風險應該係會低啲。 咁啊，三股民啊，可以試下參考一下啦。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咯， 拜拜。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平时我哋讲好多 station 嘅嘢啦，咁啊，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啦，饮饮食食啊，有冇泳池啊，带唔带狗仔啊？今日咧，我见到一个几特别嘅主题，不如我讲下咧，佢安排咗啲咩内容俾你？啊，唔系，其实上次我讲嗰个都特别噶啦，即系个巴士嗰个咧，都算特别噶啦，即系有得参观巴士厂咁样。呢个咧，佢又有一个另类嘅主题，咁我就讲啲佢安排嘅活动俾你听，咁你估翻个主题出嚟咯，你哋。 好。 包括有啲咩呢？射箭， 嗯， 扎营， 嗯， 劈柴，水枪大战，局外深曲奇，萤火抽奖晚会，迷你木筏制作 ，DIY 情缘袋活动，往城门水塘行山探险，两日一夜嘅活动非常丰富，但其实佢系围绕住一个主题嘅。你估下头先所讲嘅活动其实佢系想达到啲乜嘢嘅目的呢？ 攞苦嚟实， 减肥， 减肥好，阿欧古减肥， 应该系健康活动， 系即系都系 正气嘢， 强健身心嗰啲啦。好，阿芭比估， 我觉得系野外嘅 speed dating， 系野外 speed dating。 我都谂住系咩拍拖啲 friend， 拍拖嘢系咯。好，开估啦。 唔系先，嗱，点解会系估你哋估野外 speed dating 咧？即系谂起劈柴，哇，好大力， 系咯，干柴烈火 嘅手臂啊， 手臂咁粗嘅柴都劈得开。 唔系啊，因为佢头先咧，其中有两项，呢一个叫做咩爱心曲奇，同埋仲有一个咧系讲到好似系要两个一男一女。先做到嘅一个活动嚟噶， 吓一男一女， 即系好似情侣要做嘅嘢嚟噶。 唔系佢嗰个 城门河探险啊，一男一女先可以。普通 男仔唔可以城门河探险。 普通城门河你好难探险，探险系 城门水塘嗰个。 城门水塘攞个电筒照 啊，知啊。芭比系咪讲嗰个情缘袋活动？ 系呢个，我觉得系要拍拖先做到咯。 但系爱心曲奇，我平时义卖老人院嗰啲叫做爱心曲奇。 哦，原来你中意呢啲嘅， 咪即系都有另。嗰个方向啊嘛，咁小白你觉得咧？ 喂，我真系觉得个曲奇系好啱情侣，我初头有谂过系咪亲子嘅， 系咯， 咁但系又要劈柴又剩。好 heavy 下，如果带埋我细路仔做呢啲嘢，咁啊将个年龄层面由嗰啲五六岁上升到去到十零廿岁拍拖啦咁样咯。 嗯，哇，你个仔拍拖未啊？你咁讲， 梗系未啦。 你会唔会好快？你会唔会好快做咩噶？即系娶新抱噶？ 梗唔会啦，唉，讲啲咁嘅嘢真系 老爷。 点啊，新抱？ 其实系啱嘅，老爷系啦。嗱，真系同阿林慧同埋阿小白 真系啊， 系啊，呢一个咧真系。Speed dating 嘅住宿体验嚟噶，咁佢咧就话咧点解咧？头先讲得啱啊，可能即系劈柴有啲力的表现嘅活动咧，你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其实佢遇到一啲困难啦，或者去创造一啲嘢嘅时候，佢嗰个睇法系点，或者佢会唔会好易放弃，佢肯唔肯听人哋讲嘢咧？咁样咁就安排咗呢啲活动俾佢哋。 你劈完柴，我翻到酒店咪冇力咯。 咪咁你咪冲个凉咯，系啊， 系咯 ，refresh 下咯。 劈酒噶啦，可能有劈柴有劈酒，劈咁。 唔系，咁我谂都系轻骑嘅啫，应该系啦。 轻骑啊，冇乜意思。 劈柴都辛苦，劈柴多汗啊，真系要冲个凉先得。 系 啊， 攰噶咯。 嗱，佢咧仲要即系想你有得你想参加都唔系真系随时可以参加噶，佢都有啲限制噶。就是等28至到40岁的单身男女去到参加的。 首先 28至有几多 40。但是他都有说他说每一团是想着是8个女士配对8个男士的。即其实他对这个 package 我想他的信心都不是很大。即是现在他想到只要有16个人去到参加 呢 都够 搞 了。 不是，如果你人多譬如说你80个这样你就真的太多人 了。是啊是 啊。 你都不是起木筏的了，你罗亚方舟都起到 了。你作为一个 speed dating 那些人多呢 是你選擇多了，但你變成沒辦法聚焦的、 啊、 你即是花多眼 是、 啊、 是那分日子咯、嗯啊、但這些都是什麼來的，都是緣分來的、嗯、即如果有很多人報名偏偏我們編埋同一組、啊嗯、樣那當然你也可以不合眼， 你會不會浪漫化 再參加第二次的 多錢啊多錢啊這個劈柴之旅 我們就已經劈柴， 我請你去了 嗱，佢咧，佢都嗱，虽然好多活动啦、嗯，但系佢都有时间俾你食饭嘅，佢、嗯、都包晚餐同埋第二日嘅早餐嘅。 咁必定噶啦，大佬劈完柴，劈完柴， 仲要冇嘢食， 仲要冇嘢食。 咁头先你 劈完柴，佢哋预备埋膳食，咁我劈柴劈嚟做咩噶？ 咁同埋啲柴劈俾边个噶 咧？你唔劈， 劈俾酒店用咯。 酒店系烧柴咁啊？唔系啊？ 我唔知啊。 佢系咪有啲咩萤火晚会啊？佢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萤火晚会。 啊！你睇你 幾好啊！ 山系嘅人即係唔同啲嘅諗嘢，咪係咯劈柴咪就係火營火晚會嗰時用咯。嗱、價錢啊 ，O 最著緊嘅啦。咁其實我覺得都正常嘅2000多元啦、 啊。哇！正常啊？ 好唔正常咩？ 哇！ 你有好多活動喎、啊，使乜笑到咁啊？ 你話 2000多元去劈柴？ 唔係，仲有射箭， 射箭， 仲有扎營同埋水槍。枪大战、哦， 纯体力噶、哦， 水枪大战、哦，湿身噶、哦， 系咪着白恤衫先？水枪大战， 可能着泳衣噶。 哦， 诶、 欸，你会唔会谂多咗啊？ 嗱、如果我。嗱，即系我代入啫。如果我系真系好想去识异性嘅，咁、 嗯、 当然我应该系有备而去啦，系咪先？咁、嗯、当然我应该可能充 fit 咗自己先啦。去到呢个水箱大战嘅时候，可能我真系要攞个本钱。 机会嚟啦， 系啦。如果我有嘅话啦，如果我有， 喂，我哋嗱声啦，一人攞500出嚟啊！ 你有嘅，嗱，如果 但系 系咯， 但系如果 俾我哋睇， 冷静啲。如果我冇嘅话咧，咁我又好似钟哥咁讲，着件白恤衫咧，都不失为一个好嘅选择。 可能要加多件便利雨衣遮住，防水咁样啦。 喂，咁体力劳动咧，又劈柴又射箭，射箭咧都好攰啊！我细个喺麦理浩夫人度假村， 攰 噶，都攰啊！ 错啦，你幻唔幻想到射箭？如果一个识一个唔识，佢从后咁样包住你，教你拉弓啊嘛！呢、這个系何其浪漫嘅画面咧！即系你唔识啊，我教你啊！咁佢就会喺你个背脊后面。依偎住你， 即系崔杰同仍然对呢啲咧谈情说爱充满咗幻想， 系咯， 即系呢个世界边有咁着数啊？ 哦， 通常揽住喺后边嗰啲教练系肥佬嚟嘅。 我相信缘分系，依家如果参加嘅人识唔到人，但系即系嗰啲 staff 识到，咁点算咧？ 嗯， 系咪？ 咁都系一种缘分嚟 嘅。叫个 staff 俾翻个2000多元咯，即系佢都当报名咯。 睇下大家有冇需要啦，识随转变。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18日是一年的第13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27日。1953年5月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机场，被评为美国最优秀的女飞行员之一，杰桂琳·科克伦驾驶超音速战机飞出接近音速2倍的速度。成为第一位驾驶超音速飞机的女飞行员，亦被誉为速度女王。杰桂琳亦是第一位在航空母舰上驾驶飞机起飞降落的女飞行员。1961年8月到10月期间，接连不断打破当时的世界飞行纪录，曾经试过驾驶超音速战机飞到17,091米的高度。1958至1961年，杰桂琳成为世界航空协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主席。5月18日出生的朋友，喜欢融合传统和自由，对自己的工作或兴趣有高度专注，品味时尚前卫，想象力丰富，工作偏向实际，处事理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不断挑战极限的工作是否配合你性格的特质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不断挑战创新纪录，这些是否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

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嘅办公室心理学咧，同大家讲一下一种人。 嗯。 工作狂 哦， 咁首先问一下钟哥同埋小伯，你觉得点样定义一个人系工作狂呢？ 见仁见智噶呢个标准 系噶系噶，系有几个，其实有几种添啊！一阵间 有啲人做多一样嘢都俾人话系工作狂噶嘛，有啲人做到唔停手都未必系一个工作狂噶嘛。 咁你自己觉得咧，即系喺你眼中有冇边啲人佢真系工作狂嚟嘅？自己咧？ 啊、 因为冇人比你更加劲，所以冇一个工作狂， 所以唔会有工作狂嘅。 咩、啊？我都唔觉得自己系工作狂噶，我热爱工作啫嘛。我未 去到狂，因为你加咗个狂字咧，有点而失控嘅，即系个感觉上你要做嘢做到失控， 啱 先系噶嘛。但我都控制到啊。 你觉得咯？ 唔系，我觉得钟哥其实控制得几好啊。即系例如我哋收工嘅时间啊，譬如佢知道我有家室嘅，佢唔会特登喂。如果工作狂嗰啲咧，我系咁打俾你。系咁问你，明知道你系同个仔食紧饭，明知道你同个仔亲子紧噶啦，我都系唔理你嘅。嗰啲系工作狂啦，即系冇咗谱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问我嘅，我都系觉得咧，有啲人系例如佢好除咗热爱工作之外，仲系成日 office 嗰度打趸啦，然后收工嘅时候唔收工啦，跟住就继续系有啲老板就会觉得佢用紧呢个公司资源做自己嘢啦，即系佢直头咧系不分昼夜，佢都喺公司嘅环境入边。佢做曬所有嘅嘢，甚至乎係做埋同事啲嘢、完全冇譜嘅，嗰啲就係工作狂啦。 係嗱，呢啲咧就係表徵啦，即係佢成日坐喺公司啊，或者你覺得佢好似唔使瞓覺咁樣啊，你就形容佢工作狂啦。咁如果深入啲，你覺得呢啲工作狂咧，佢係開心啊，定係唔開心？即係你覺得佢係被逼要咁樣做啊，定抑或是唔係？其實佢真係好中意做嘢喎，佢唔覺得唔開心。 通常去到工作狂就唔會被逼嘅，就算係都係自己逼自己嘅。你唔中意做，你點會係咁做？ 可能情商变成工作狂， 点样情商啊？ 即爱情上遇到挫折， 寄 情于呢个工作， 咁就唔系工作狂咧，佢只系麻醉自己啊嘛， 系 两样嘢嚟噶嘛， 系 你麻醉自己就未必一定热爱嗰份工作噶，你只系用即系借代啫嘛，啊用啲时间去晒做嘢，我就唔需要再谂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工作狂咧，你狂用得个狂字，你一定系投入得好教惯，咁你一定对呢份工作有某种程度上嘅钟爱，或者系攞到一份好莫名嘅满足感嘅。 工作狂同工作迷系咪又有啲分别咧？ 可以咁讲嘅嗱，譬如咧，我哋话有个人佢好中意做嘢，佢而且咧系有一种欣喜若狂嘅感觉嘅，即系个哇正啊咁样。咁我哋咧可能就唔系今日嘅讨论范围里边啦，因为佢其实系自己即系乐在其中噶嘛。咁、但系另一种咧心理上嘅工作狂咧，就反而系值得注意多啲嘅，因为你譬如头先所讲嗰啲，佢自己OK 嘅，即系心理上状态系 OK 嘅，咁佢中意做咪做咯咁样。但系另外一种咧，就系佢真系勉强自己，明明冇真系好中意做嘅，但系都会勉强自己去继续做，系啦，夹硬。严格嚟讲咧，呢一种咧先至叫做工作狂。 我咪越做越唔开心。 系啦，长期落去咧，佢哋真系会好唔开心嘅。咁佢哋咧亦都会想同人哋，其实因为心理里面咧，佢都想同人哋一齐去放工啊，去 happy hour 啊，甚至有得去旅行嘅时候，佢都好想去放假去旅行啊， 想拍拖啊。 系啦，但系偏偏咧，佢哋心里面咧就有个唔知天使定魔鬼啦，咁叫佢哋唔好啊！你唔可以去噶，你要继续做嘢噶。嗱呢一种咧就叫做心理上嘅工作狂，即系内心咧系有一个人，即系有一个。 有 把声音同你讲，你一定要继续做嘢，不断驱使自己去到继续做嘢。 但系嗰把声音，你可唔可以俾个靓啲嘅名佢咧？即系叫做责任。责任感嘅驱使得唔得？ 我以为叫做子成，我就听到子成喺度叫我，你继续做嘢啦，系啊咁样。嗱，咁但系点算？ 人性都要继续做啊！ 但系点算咧？即系如果你话有呢一把子成嘅声音喺度叫你继续做嘢。佢曾經咧就即係呢一篇文章又咁講啦，話弗洛伊德咧就講過嘅，人生有兩件事好重要，就係工作以外。就是爱啦，系爱啦，爱呢件事 ，love 呢件事啦。咁爱咧都仲有两个角度嘅。第一就是你活在有爱嘅感觉当中，譬如即系我做嘢，虽然我阿子成系咁叫我继续做啦，咁样咁，但系身边譬如我有一啲好好嘅同事、好好嘅伙伴啊，小白啊，好好帮手啊 ，O 又好风趣啊，咁样咁先算啦。咁呢一啲咧都叫做爱嚟嘅，亦都可以咧帮助我减轻我自己嗰一种唔开心。 即系虽然子成不停叫我你继续做嘢、嗯，你继续做嘢， 都唔得。 都如果有一啲爱喺侧边咧， 挡到佢， 系就会令到嗰件事咧系舒服翻啲嘅。而第二种爱咧，就系佢讲到内在嘅照顾同埋调适啦。即使你真系根据嗰把声音。叫你繼續做嘢，唔好放鬆住咁都好啦。但係到你真係有時間放鬆嘅時候，或者你總會有停嘅一刻噶嘛，即係你都要瞓覺啊，或者你都有假期噶嘛咁樣。咁你就去做一啲你真係自己覺得好想做嘅嘢咧，都係可以幫你調節翻你嗰個工作狂，即係個心理上嘅工作狂帶嚟嘅一啲負面影響咯。 如果我好想做嘅嘢就係工作咧？ 嗱，咁呢一個就係第一種人啦，即係我哋一開波講嘅第一種人就係佢自己根本就都中意做嘅，唔、會覺得有唔開心。 工作迷嗰啲， 係啦，工作迷啊，咁嗰一款咧反而冇乜特別嘢可以去幫你， 即係冇乜得曬咯。 咁當然啦，你話呢一啲工作迷，佢可能即係身體都會負荷得唔好，或者唔夠休息。咁但係呢一個係佢自己揀噶嘛。而第二種我哋啱啱講嗰種比較慘啲，或者即係需要幫助多啲嘅咧，就係佢有少少不由自主。 被工作狂嘅呢個係 係咧，即係被自己工作狂，即係心理上去叫佢要繼續做嘢咁樣。咁呢一班人咧就可以從頭先所講嗰兩個角度咧，去到幫自己，即係身邊嘅氛圍啊，環境係有愛嘅，即係揾下啲同事傾訴下，或者啲同事見到佢係咁嘅話咧，你都可以俾多啲嘅關顧佢，或者買啲嘢俾佢食啊，或者探下佢啊，咁樣都可以令到佢咧，即係嗰個心情係好啲嘅。 但係通常氹你嗰啲同事們咧，氹完之後咧，即係飲嘢啦，或者食嘢咧，氹完之後跟住都係話。诶，唔好谂咁多啦，做嘢啦，系咁啊，你做嘢嘅喎，通常都系呢句咁嘅，即系冇帮助， 同埋都系不能自拔嘅，即系如果佢工作狂，佢既然有个声音，子成日有嚟同我，你做啦，做啦，做啦，做啦，咁虽然咧，阿 Kitty 有好多唔同嘅意见俾佢，但系佢嗰个声音咧，佢一路喺度捆绑住佢，佢走唔出啊，其实佢应该系要有身边嘅人。去帶佢走，而唔係淨係好似頭先鐘哥講，你都係做啦咁樣，係真係要俾佢離開嗰個工作環境，可能先得喎。 嗱，所以咧，最後我會話，如果你真係覺得去到一個病態嘅話，你梗係會尋求翻一啲即係 治療啦， 治療啦，或者一啲心理上嘅協助啦。 會唔會最好其實係老闆幫手咧？哇！我見你呢排好薄喎，好多嘢做喎，不如咁唞唞啦，叫啲同事分擔下啦咁樣。 但係老闆本身都可能係 工 作 狂啊嘛，或者再簡單啲，你換咗把聲音佢，如果你內在把聲音仍然是鄭子誠咧，換咗佢，因為太磁性啦， 太好聽啦，即係我要follow 佢啊， 係啦，譬如換咗阿星，即係換咗超新星啲聲同你講嘢，叫你做嘢， 即走喎， 死開啦， 閃走咗啦。 今日又同大家講下英文啦，成日聽人哋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咁到底呢句说话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英文叫做 No cross, no crown。No cross, no crown。Cross, C-R-O-S-S, 可以解作挫折。而 crown, C-R-O-W-N, crown, 意思就是皇冠了。头先那句说话 No cross, no crown, 即是说如果你唔经历过几次挫折同失败，受下苦，磨练下自己嘅意志同心智，你又点可以称得上人上人呢？记住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No cross, no crown。今日开始，遇到任何挫折，都要同自己讲呢一句说话。No cross, no crown。我哋一齐加油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时间嚟到早上8:50，首先咧喺度做个呼吁先，就是、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8，我哋会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去接听你嘅电话嘅。 咁、如果你有啲开心事咧，想同我哋去分享咧，欢迎你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8啦。 冇错，咁今个星期都有几日嘅空缺，可以大家可以快啲霸位啦、哦，点唱嘅话。 正咁、样啊，咁大家快啲点啊唱先，咁通常都有啲开心事咧喺身边发生嘅，咁、身边都有啲朋友五月咧，终于摆得成酒啦吓，5月尾咁都真系恭喜佢哋啦， 恭喜啊！ 排除万难啦，真系因为分期一改再改，真系少啲耐性，少啲恒心，少啲爱都唔得啊！ 系啊， 咁啊，讲开即系结婚呢家嘢咧，都好多繁文缛节嘅啊，好多仪式或者形式嘅嘢。咁有啲朋友选择简单啦、简约咁样啦，一纸婚书咁啊，叫律师签，签完之后两家人食餐饭就。O、okay, K，、但有啲咧搞好大嘅一个大龙凤嘅，即系譬如 let's say 咧，你会去接新娘子嘅时候咧，哇，又要好大嘅排场啊，又有好多唔同嘅兄弟姐妹啊， 好多游戏啊， 系啦，好多游戏啊，咁样啦、啊，咁啊，讲开咧喺广东咧，一个男子咧接新娘子嘅时候咧，就被要求读出一段誓词，咁、但系咧个男仔咧睇咗嗰段誓词之后咧，拒绝照读啊， 吓，点解咧？ 系啦，咁啊，可能因为真系太长啦，暂时咧我睇嗰个片段咧，就净系睇到咧个男仔咧，即系想读呢个誓词嘅时候咧、就啊唔读落去啦，咁啊跟住以为其他嗰啲来宾啦、或者其他亲朋戚友就话，喂你唔系唔读啊，唔读你娶唔到嗰个新娘子喎、 正常都系咁讲噶啦， 系啦，跟住嗰个男仔咧就讲咗呢一句话。我真系唔读噶啦，你信唔信我走啊？咁样咁以为搞 get 啦，搞好幽默感，幽默感好浓厚啊嘛。通常呢啲 咪但系 feel 到真嬲定系 啊？开始有少少已经真嬲啦， 有啲火药味 就旁边嗰啲人咧就叫做安抚下佢情绪啦，话唉读咗佢啦，唉好简单噶咋咁样。跟住个男仔又笑翻，跟住直至 系 有一个啦姐妹啊，出嚟高呼。冇得揀几句嚟读，一定要全部读出。跟住嗰个男仔咧，就是、原先佢已经单膝跪下啦嘛，佢即刻起翻身啊，表示自己要离开啊。更加咧喺新娘子同埋伴娘面前咧撕掉呢个誓词啊！ 哇，好激动、啊，真 系勒着咗佢。啱啱嗰句应该 系啊，真系好嬲。跟住咧就最后咧成个气氛都变得凝咗。 咁最后有冇走到定点啊？ 真系走咗啊！ 系啊， 真系走咗、 即系见唔成婚啊！嗰日 最后件事点去发生咧？就网民冇再去追击啦、 可能落去饮杯咖啡啫， 可能冷静一下啫。 因为我首先要讲一样嘢，其实结婚咧对一个男人嚟讲咧。即係好大壓力嘅，係啊，咁可能咧嗰啲壓力咧未能夠舒緩咧，去到嗰陣時咧，佢攞住嗰個誓詞嘅時候咧，因為你知依家嗰啲誓詞好 get 噶嘛，咩叫好 get 咧？就係、是、你又話咩洗衫摺被任勞任怨，家用就淨係有1000蚊留翻1蚊俾自己， 好似賣身契咁，我而家成日都覺得， 將自己嘅跑車賣咗，要換架7人車，全部都好似係 好似好唔平不平等條約咁， 不平等條約同埋剝削嘅條件啊，大佬。明明你中意我就揸跑车，你叫我卖咗架跑车佢，即刻换架7人车，即系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同埋后续啦。即系我结婚啫，未谂住生仔字噶嘛。即系香港人或者即系中国人传统嘅概念就是结婚生仔，结婚生仔。系结婚同埋生仔两件事嚟 嘅，系啊， 你依家你未结婚先生仔咁样，你做咩依家一架跑车？我真系有见过啊，即系跑车要换七人车咧、对于个男仔嚟讲咧系重创嚟，因为你 我有睇《不日成婚》啦。呢个系暗示嚟噶嘛？你卖咗你个绵羊仔咯， 换架大车啦。 系啦，即系你嗰一个咁嘅感觉咧，即系令到嗰个男仔咧突然间咧 個腦入面咧有好多疑慮啊， 係啊， 好多壓力，嗰啲壓力根本唔係當下應該發生嘅，但係發生曬出嚟，跟住嗰個男人就哇真係好好， 佢真係停一停諗一諗啊嗰陣時， 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咧嗱都不能夠淨係講佢情緒激動嘅，我覺得佢都有一個優點咧喺呢件事裏邊發掘到出嚟嘅，就係佢一個好認真對待呢一份感情嘅人，證明佢即係你諗啊，佢點解會咁嬲啊？ 系，佢真系想同佢生活落去。 系啦，同埋佢真系有心思熟虑。嗱，其实有啲人可以系，如果我唔认真，是但啦，咪读咯， 即系愿当食生菜。 系啊，同埋诶，都系拍段片啫，搞个气氛，做个记录啫，氹得你开心咪得咯咁。但系佢好明显咁嬲，系因为佢真系好认真咁去对待每一个条款。 但系又可能系因为佢已经错施到，迟啲有咩事，佢老婆就攞翻呢条片出嚟咯，证据嚟噶，你讲过噶， 系啊，有片有真相， 所以佢先至咁认真对待啊，对于自己嘅未。未来其实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的嘛。 所以读誓词的时候朝头早接新娘子可能都要动个律师在这里。 吓，即系有冇法律效用 咧？ 有噶， 你明明结婚嗰一刻念誓词，你话将个跑车变做真人车嘅，你讲嘅。 喂，但系我自己咧，即系嗱，我欧利都做过好多婚礼 MC 啦，即系你可能都会见过好多。 欧利都结过好多次。 错，唔系，即系你会譬如喺婚宴当中，你会见到好多播翻嗰啲招牌晚报噶嘛，咁都会将朝头早嗰啲游戏咧播翻俾冇嚟嗰啲宾客睇啊，即系我意思朝头早冇参与嘅宾客。 好无聊啊！啲游戏全部 系啦，咁我自己有时即系去参加婚礼咧，我都会觉得不如唔好啦。我有试过做姊妹啦。 系啊， 咁即系有份去玩嗰啲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其实，唉，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你哋两个都应该做过人哋别人嘅姊妹， 做过。 咁你哋觉得其实 enjoy 啫，即系玩嗰啲兄弟啊，跟住啲兄弟咧又好。心不甘情不愿啊，又面黑黑咁样啊！ 我系觉得大家都唔 enjoy 咯。 我觉得大家都唔 enjoy， 但系咧嗱，姊妹有样嘢，点解可能咧会将呢一个游戏嘅难度咧，要即系啲兄弟去 fulfill 一啲嘅要求咧？我亦都觉得因为做姊妹压力都好大。 系咩？做姊妹有咩压力啊？ 好多嘢做噶，你谂下嗱，如果嗱，我试过曾经咧，系嗰阵时好细个，我系18岁嘅时候第一次做姊妹，咁我嗰个朋友都好年轻嘅，即系20多岁咁样啦。我好记得当其时咧，佢要求我哋咧每一个人系负责做啲工作嘅，咁而你嗰日全日你就要记住自己要负责呢啲工作啦。例如我嗰阵时咧系负责保管首饰嘅，哇，系成惊到咧！我明白到如果我做借款员咧，我系唔得嘅，我个压力会爆煲 啊！即系你 anytime 都要跟。 更新，你要數住嗰啲嘢齊唔齊啦？跟住佢話：，轉呢套衫嘅時候要襯咩首飾，你要記住啦。好大壓力噶， 但係你都揾你做啊，林慧，因為你有家底，就算唔見咗 你都可以賠。 唔係，但係咁樣。 但我意思，你冇理由因為 有個姊妹咧，屋企冇乜錢嘅，所以唔好揾佢睇住啦，都係揾林慧好啲啊。 即係一個啱嘅人選， 係啊，又唔 係，但係你冇理由將你嘅壓力即係數諸喺啲兄弟身上喎。 係啊， 即係因為你管理啲金飾好有。压力，跟住咁我朝头早玩你咯。 我哋并不是咁样嘅， 点解仲有啲咧？即系啲姊妹咧，仲要黐脚毛啊，饮埋嗰啲 无聊 嘢饮咧。喂，其实真系虐待啦。 我哋嗰时叫做 动物啊，我当啲男人系动物， 唔系人都系动物嚟 嘅。系啊，即系一种残害。你有冇试过？ 我冇試過，但係有時唔係我都要諗玩嗰啲咩嘅，唔係即係其實有啲譬如你話戴一啲好核突嘅頭套啊，或者嗰啲褲啊，即係著嗰啲核突嘅褲咧， 嗰啲都算啦。 唔係，但我都覺得。都好低俗當有趣咯，係咪 但係冇辦法㗎。 唔係同埋咧，話説好多時候朝頭早大家即係呢一 part 活動喺朝頭早做㗎嘛，大家都好攰啊。你平時有幾可翻咁早？翻晨光可能都冇咁早喎。我有試過係4点几起身喎，你仲要嗰啲姊妹們可能仲要化妝 set 頭。 係啊， 其實大家都攰啦。 姊妹最攰係咩咧？唔可以靚過新娘子咯，好難搞啊！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啊，但係即 係。真心姊妹又冇咁计较嘅， 系咪啊？可能系啩，我都唔知啊。可能我有阵时睇嗰啲都唔系咁真心，有阵时 即系专拣一啲冇自己 冇自己咁靓嘅， 系啊， 冇自己咁高嘅，同埋 系嘛？即系依家疫情嚟讲咧，其实咧已经有好多嘢啊，即系会波打或者会影响到你嘅婚宴啊。咁所以咧，即系恋人们啦，或者准新人们咧，希望大家咧都平息正气，有好多嘢。即係食個包， 簡簡單單咁啊，幾好 啊！係啊，你唔好搞到件事咁複雜啦。 節外生枝啊！ 依家唔夠複雜啊，成日都戴住個口罩。 咪咯， 得錫嗰下可以拉低啊，陰功有啲新人。好啦，我哋合緊交杯，係時候世紀之吻啦。 不如 除口罩先啊， 都系戴翻口罩食啦， 真啊！ 天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仲系车多，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李景湾。咁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在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仲是车多，龙尾就在泥围。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透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附近的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但车龙都有待消散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直播室有小明、李嘉仁医生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即系晨光嘅气氛系要咁嘅，朝头早好醒嘅， 系， 虽然做完之后，嘣嘅声， 都冇噶， 眼瞓， 因为做完都仲要做其他嘢，都不能够累低住 嘅，系有时见啊，以前啲见过啊嘛，我哋系好辛苦嘅，其实压力好大。就好同情你哋啊！ 多谢李医生， 系 好即系深表同情啊！ 不过咧就照做啦，人工就冇得加噶啦。 你好了解世情喎、啊， 有咩工啫你？人工加就好难噶， 系啦，言归 努力啊，努力做， 我会噶啦， 系啊，好啦，嗱，一个实例，廿几岁仔。突然间礼拜日朝头早，咦？佢想起身，起唔到啊！完全只脚好似冇晒力咁样。咁啊，佢最初系想话，自己强行起身啦，将啲枕头啊、被啊掟晒落地下，然后碌落去。 點知砰一聲碌咗落地下，都係起唔到身。 喺突然之間啊！ 突然間之間，咁啊，收尾咧唯有打電話啊，俾個老豆求救啊，咁先入房，知道發佢瞓咗喺地下。 嗯， 好啦，嚇好驚啦！咁啊，父母立刻打電話俾我，點啊？嗰陣時已經星期日12:00啦。咁都就收工啦，咁又唯有咧就你快啲去急症室啦。咁啊去，因为有好多可能性嘅，咁啊去到急症室收尾啊，打电话俾我，哎呀，原来佢啲钾 potassium 血液入边嘅 potassium 低。 哦， 嗱呢个病咧，咁啊一低咧，咁啊有几个可能性啦。咁啊，点解我哋个身体嗰、那个所谓电解质啦？嗱，嗰个所谓嘅 sodium 钠啦 ，potassium 钾啦，即系要好呢、這个好维持一个好好嘅平衡嘅。但系点解个钾会低咧？佢呢个后生仔冇食任何药，亦都冇食咩利尿药啊，乜都冇。点解会低咧？咁啊，个可能性咧最大系一样嘢啦，就关乎甲状腺嘅问题。嗱。甲状腺功能过高，我哋成日讲啦，啊，由细路仔到大人都会突然间咧，哇，突然间点解消瘦嘅咧？点解又以即系瘦得好紧要啊？又心跳啊，啊，又手震啊，有啲啊突眼啊嗰啲。其中有一种咧，就系20-40岁男性居多咧，有一种叫甲状腺毒性周期性麻痹症。 哇， 好得。即系突然间好得意，佢身体咧就系、是、嗰、那个嗰啲钾，突然间低，唔系话佢冇钾喎，系啲钾咧系走由血液走咗入细胞，吓、即系佢唔系穷啊，不过入晒银行，咁就冇 cash 啦，即系咁解，明唔明白？就 系、 是、咁样入晒银行，出唔到嚟，啊唔俾咯，俾咗禁制你， 即系冇咗。 冇咗冇得攞， 冇得攞， 即系你冇现金用咁解。好啦，咁就会低，咁影响咧主要咧就系好似话大腿啲肌肉，咁然后咧最怕咧佢影响越嚟越多，影响到呼吸嘅肌肉咧就危险啦。咁但系呢个系较为少嘅，咁又好得意喎呢样嘢咧，好多时候佢自己你唔理佢，瞓一阵一瞓几个钟头咧，咁佢慢慢会好翻。 哦， 系啦。咁但系个原因咧，你一定要搞啦，系甲状腺有问题， 系 甲状腺功能过高。 嗯， 咁啊，点解会系咁样咧？呢啲所谓即系嗰个基因问题啊，就因为呢啲系我哋话喺个细胞嘅层面，啲甲咧就走入去啊，咁样。我哋啊，会唔会系遗传咧？咁样嗱，呢啲好难讲啦，系嘛？ 系。 但系呢样嘢系就系一定咧。吓到阿爸阿妈啦，鼻哥窿都冇肉，真系惊佢会唔会去中风啊？咁样，即系好多会好惊嘅嘢啊！咁样谂，但系咧，如果发觉佢有呢个情况咧，就最紧要，当然你一定睇医生啦，照清楚一切嘅嘢啊，验晒所有血啊，咁啊，然后咧就继续医。 同平时饮食又或者一啲生活习惯有冇关嘅咧，医生？ 嗱，呢一个咧就因为嗱，呢个系后生仔，而家系夏天， 系 佢好中意打网球，咁啊呢个点解会诱发呢样嘢咧？ 系同运动有关？ 有噶，佢运动完咗，佢饮好多所谓含糖分嘅饮料， 好多人都系咁噶，又冰冻又甜甜地解渴啊嘛， 系啦，因为解渴噶。咁啊，呢个凡亲系食好多，再 high carbohydrate， 系 高 淀粉质、 淀粉质啊、高糖粉咧，就会诱发。咁啊，但系运动完唔系话一运动完之后立刻攞喺度喎，又唔系啊。系唞一阵先。咁通常咧喺半夜啊、清晨啊咁样就出呢单嘢噶。 哇！ 所以啊，朝头早啊，突然间咁样样咧。即係有可能呢樣嘢， 所以永遠都係話如果有啲咩事，飲多啲水啦，淨係飲水得㗎啦，其他就唔好試咁樣。 但係好難嘅，係嘛？即係主要咧，嗱呢個病咧又真係喎，係我哋中國人啊、日本啊，即係都係亞洲人呢樣嘢，男性就居多，主要咧都係20岁啊至40岁啊咁樣中哥都有機會啊， 咪過咗啦。 你唔係三十九嘅啫咩？ 目目測唔似喎， 年年都係三十九嘅啫， 呃唔到人嘅。 咁啊，嗱，但係點解我會講講下講呢啲嘢咧？呢度係我哋又講個甲，咁啊甲我哋通常驗咧，秋月啦，啊梁明忠新嘅手出嚟咁啊，一扎住啦，咁啊有支針筒，嗱而家驗血就好新嘅，即係可以插一支好幼嘅入去啊，咁。即係唔使話死力用以前一個針筒係咁抽啊咁樣，而家唔係， 但都係抽出嚟嘅係嘛？ 都係抽出嚟嘅。好啦，咁啊，但係做呢樣嘢咧，通常我哋話驗血咧，電解質啊嗰啲咁樣咧，就要拎去呢個化驗所，咁啊慢慢做，咁啊冇咁快。原來咧呢廿年啊，原來喺香港咧已經有一個儀器叫做 iStat， 普通人就好少有噶啦，好少醫生會有。因为成二十万一个嘅， 哇， 系啦， 二十万一部仪器啊， 系一部仪器，咁佢就好多嘢验到嘅，包括电解质啊，睇下你啲养分啊，总之好多嘢噶啦，咁啊，但系咧，我哋通常一验咧，几多分钟内咧可以有报告嘅，两分钟就有， 两分钟， 咁佢咁贵，梗系做嘢快手啦， 快手啊， 唔系就话阿医生讲到话，如果我哋而家日常用开嗰啲方法，就要攞去化验室嗰度攞等报告啊嘛， 起码都两三个钟头啦。 哇，依话系快好多倍喎。 梗系啦，又要揾阿 Kitty 啊，咁啊走走拎到去啊，咁啊系嘛，有排噶嘛呢样嘢。咁啊个问题咧就系当佢咁快就有嗰个报告出嚟啦， 准唔准 咧？会相当准噶，唔系点值廿万咧？一嚿嘢又唔系太大嘅啫，系嘛？咁啊，系非常准，但系普通医生就唔会买噶啦，因为机会唔系好多，用嘅机会 即系需要验啊。 系嗱，譬如我抽咗血咧，最准当然系要验血，吓拎去化验室啊咁样。你攞咗零点一嘅 ml 嘅啫，即系你抽咗啲血，我入边我要你零点一 ml 系好少一滴咁样。 咁其他嗰啲我嚟做咩咧？ 唔系佢全部。正式去驗啦， 哦， 啊，即係因為幾時都係化驗所啲機器大啲，所以準啲，但係佢呢個咧就要相當準噶，咁好快脆知道你啲電解質有冇正唔正常啊，糖分正唔正常啊，啲色素啊，都喺你零點一個 mL 嘅， 就已經知道曬， 係啊，就好犀利噶呢個係啲，所以值得咁貴嘅，咁當你知道，咦，原來佢真係夾低喎。咁然後再估啦，咁啊會唔會係甲狀腺功能過高啊嗰啲咁樣，你咪照醫，即係唔使驚噶，呢個係一個病，我哋醫好個甲狀腺咧，就應該好安全。嗱，當然亦都唔代表佢唔會再發，但如果你再發，你都知道啊嘛，啊又係呢單嘢嚟啦， 係我第一次真係好驚，我唔知發生咩事， 真係驚啊！ 不過想問一問嗰部儀器，我幾有即係好奇啊！想問問醫生嗰部儀器，即係話二十萬嗰部有幾大部？個尺寸有幾大？ 啊，尺寸喺個手嗰度，一手一隻手啊，已經揸起 哦，哦一哦咁好細喎，一隻手已經揸起喎， 係啦，一隻手揸起噶，咁好似一個 T 型咁嘅一個。玩具咁樣， 但好奇一問啊，如果譬如話醫生唔會買呢一個儀器，因為覺得可能用嘅機率唔高啊，會唔會化驗室買咧？化驗室買咁佢咪一樣可以咁快咯？都係兩分鐘知道，化驗室買咪得咯？ 嗱，化驗室買咧就未必一定需要， 嗯、 因為一嚟當場，譬如喺急症室啊， 哦睇到， 喺啲病房啊，咁立刻知啊嘛，係嘛、立刻知道咁嘅個診斷，知道你乜嘢嗱，當然咧。你個甲低，我哋要俾翻個甲你嘅，最快最緊係所謂吊鹽水啊，咁吊入去啦。但係你又唔好咁急喎、因為你爭咁多，譬如我哋又爭十度，爭四度咁樣，我立刻 俾多啲 啦，就吊鹽水咁樣啊，吊甲水唔得噶，因為其實佢冇缺乏嘅。不過咧，啲甲咧就收埋喺銀行保險箱，佢未攞出嚟，你唔知道佢幾時開鎖。 一放出嚟太多啦， 就 多果籠啦， 心臟有大件事啦。 哦，又會即係太多就會影響到心臟。 太多會㗎，會㗎。 如果有啲咩嘅病徵啊，如果突然之間有太多俾你嘅話， 太多佢影響個心臟啊，會停㗎呢樣嘢。 哇， 係啊，仲危險。 即係過猶不及啊，多又唔得，少又唔得， 係啦，危險咗。 嗱，講開快呢啲嘢咧，就仲一樣嘅快就係乜嘢咧？我哋平時驗血 驗下你啲痰啊，驗下咩有冇菌， 嗯， 啊睇下呢個病人會唔會係肺炎，肺炎鏈球菌啊嗰啲。咁啊，通常我哋攞痰拎去又係化驗所咧， 嗯， 起碼要72小時。原來而家又有一種咧，就係叫做 multiplex PCR， 嗯， 多重聚合酶鏈式反應， 嗯， 又係有啲新機器啦。 哦， 啲又係睇嗰個嗰啲基因，即係分子啊，molecule 啊嗰啲咁樣，睇係邊一隻嘅病菌，因為咧。普通人咧，我哋话验你啲菌，验你啲血。如果你有菌嘅话咧，通常起码72小时啦。如果你已经食咗某啲嘅抗生素咧，你系验唔到嘅， 嗯， 因为佢会抑压咗啲，但又未走得晒，嗯。但系用呢个方法咧，就验到好多嘅病菌、 嗯、 病毒出嚟。咁啊，要几耐啊？2个钟头。 嗯， 吓，呢个咧普通系72小时， 都系 普通病快咗好多嘅。 嗯， 因为就算譬如而家喺香港有间医院就做一个试验，发觉咧，咦，我有咗好快脆有咗呢个咁嘅报告咧，佢可以调校佢啲抗生素。 嗯， 通常咧唔系转劲啲，通常哦原来都唔系唔使用，系， 嗯， 少用咗转咗低，即系唔系咁劲嘅抗生素。 咁， 所以话又系一个快速嘅科技，令到我哋喺医治病人嗰时候咧。快好多，信心大好多， 嗯， 所以科技是进步的， 科技仲系 都是要好需要的， 科技好快噶嘛， 系啊， 好快咯。 唔该晒李医生， 唔该晒李医生，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D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棒球同埋垒球两项嘅运动就好似孖生兄弟一样咁亲密。他们虽然看起上来非常相似，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细微细眼的东西看到他们有巨大的差异。就拿个球场来讲，棒球场的规模大过垒球场，内野的范围甚至超过两倍以上。另外垒球的 size 即是大小又明显比较上大，颜色也很鲜艳，照道理来讲应该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和更加容易打。不过因为球场较小，所以投手即使只是投出时速70公里的球速，视觉上就好像去到100公里一样。同时击球手只是得 0.025 秒的反应时间去决定这一球到底怎样打。另外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就是重力对球的影响。垒球的投球方式会令到个波在飞行过程里面产生超过5英寸的向上漂移。这一些的球路变化和棒球可以说完全相反。这个就是称之为垒球的马格纳斯效应。效应原理是令到球路变得模糊，投球手利用球上空的空气流速变快，压力降低，球下方的空气迅速变慢，压力增加，这样一来一往，球就会产生一个向上升的动力了。这个就是和棒球曲序球完全相反的魔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Shirley。早晨啊 ，Shirley。 早晨啊 ，Buddy。 我知道我同你原来好有缘嘅。 系啊系啊，旧年又系同一个时间，咁啱都打上嚟，咁都系想祝福我今日嘅好朋友、好同学嘅生日。 嗯，佢系边个啊？ 佢系 Alex。 哦 ，Alex 嘅生日系咪今日系正日啊？ 18号系正日嚟噶。 嗯，真系好咯。 今晚就我都揾咗佢最中意食嘅嘢，因为好中意食越南嘢。 嗯，咁就可以一齐食一餐饭，见个面啦，今晚。 冇错冇错。 嗯。有冇特别嘅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讲咧？ 有啊，今年又第二次咁有缘都可以打上嚟祝福佢，咁都希望好似话斋啦，乜嘢都易啦，因为咁啱佢今日嘅生日咧，就系星 星期二，所以我都想去样样都容易。 嗯，系啊，最紧要就系目标好容易达到啦，理想好容易达到啦，嗬。 冇错，仲话系最紧要啦，依家都最紧要系各人都要身体健康。 咁你都系，我都希望年年咧都可以听到你嘅祝福咧，点俾你呢个好朋友 Alex 听咧，亦都希望你哋可以个个健健康康咁样，一年一年一齐庆祝啦。 多谢你 ，Bobby。 好啦，多谢你 ，Shirley。拜 拜。 如果你都有点唱的话，欢迎你现在打电话来1872388，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会接你的电话的。 哇，好正啊，80年代的曲风啊。 是啊。 啊，从不知啊。 是不是勾起你很多回忆呢？ 没有、 啊。没有。 我80年代才出世，很难有很多回忆的、啊。大佬。 好啦好啦。咁大家如果有啲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亲爱嘅朋友讲啊，有啲祝福啊，甚至鼓励嘅说话呢，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啦。1872388接听你嘅电话啦。 晨光追踪31。 9:26，追踪31 ，Kason 罗启山，早晨， 早晨 Kason， 早晨 Kitty， 早晨啊，有咩好节目？ 喂，今晚7:07咧，医生与你啊，咁啊亦都会讲翻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咁、嗯、啊有几样嘢咧就啊，你发觉咧好多唔同嘅病咧都会有个治疗黄金期嘅，即系话咧嗰段时间里边嘢医咧你就要趁早啦，如果唔系过咗就麻烦啦。咁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嗰、那个黄金期系点咧？咁哦咁原来咧就话如果你过咗黄金期咧，可能咧你啲关节已经变咗形啊。咁、 哦、 咧，就算你醫咗之後咧，你都未必咧可以將個關節咧就係回復翻正常，即係可能啲手指啊會變咗形啊咁樣。咁、 嗯、 所以咧就啊，大家真係要睇清楚。喂，你話誒、哎，我呢輪咧呢輪咧痛啊，風濕咧冇嘢嘅，即係又咁又咁樣，成日都係咁嘅啦。咁啊 check 下自己嘅嗰啲係咪類風濕性關節炎啊？咁、嗯、所以咧就記住留意一下呢、這、一個醫生與你啦。咁亦都會咧喺呢一個醫道新知裏邊咧會講。退化性关节啊，吓、這个问题咧，好多人都长期受困嘅，啊，饱受影响啦咁样。咁啊，而家咧就团队嘅研发咧，就试用啊，啊，即系呢个骨膝关节治疗仪啊，咁啊配合激光同埋热力按摩咧，就帮呢个患者咧医治呢个关节噶。咁啲痛症咧，啊。減少喎，同埋嗰個活動能力都改善咗嘅。咁、 嗯、 去到呢一個咧，日常8:30啦。日常8:30咧，有一笪地方咧，真係好得意啊！佢同呢一個橫店都係咧，一聽咧開頭以為係啲日本地方嚟嘅嚇。 嗯 啊這個地方就喺荃灣嘅、 嗯， 叫光板田村啊。 哦， 系啊，咁呢个地方咧，近排咧就多咗好多人咧去影相打卡噶，因为咧多咗好多咧壁画啊、 嗯， 即系称呼呢个即系好啱啲小朋友噶。 系， 咁究竟咧呢啲壁画又系点样嚟嘅咧？咁样吓、啊，究竟系

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睇下啦。 当建筑物嘅屋顶出事嗰阵，喺下面嘅人系相当危险。例如喺美国嘅密尔沃基棒球场，兴建中嘅活动上盖就严重出事， 听闻好似爆炸咁啊，吓到人人都鸡飞狗走。 而喺康涅狄格州就有个体育馆嘅天花冧咗落嚟， 唔系啊嘛？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自己嘅世界。昨日同崔杰同梁学熙主持的神光出双梁环节，题目就是音乐随身听， Walkman Discman MD 机一个年代的见证。如果没有听，不妨网上重温昨日的神光第一线。我问了一句，你们对上一次是几时见人用过音乐随身听？不是吧，上世纪的产品可能有些人听都没听过，现在还会有人用？Vincent 和 Kitty 都没出声，这些就是青春的反应，好像告诉我这些产品他们的印象已经很模糊，小孩时候用的东西我怎会记得呢？我都没出声，我不是说我青春，而是我脑海里面出现了一幅画面。早两年当还可以去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东京街头的一间咖啡室被一位人士吸引住我的眼睛。我见到一位先生，从他面部轮廓看来大约六十过外，衣着保守，格仔恤衫，一条西裤配翻一件灰色冷外套，一对灰色波鞋，一路看住书，一路写紧笔记，不是用电脑写笔记，而是用纸和笔。戴住耳筒听紧音乐，耳筒连接住嘅唔系电话或者电脑，系 Discman。琴日都讲过 ，Discman 必定要配备一个布袋嘅，啱啱好就系呢一部音乐随身听嘅大细。袋口有一条绳，一拉就将个袋口束实嗰一种咧。呢部 Discman 旁边就有一个咁嘅布袋。呢位先生嘅装扮配套，我都曾经试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的时候咯。而家见到呢位先生着住同一嘅装束，俾我嘅感觉就好似佢喺呢个空间里边过住自己三十几年前嘅生活一样。我睇到佢系自得其乐，冇理会其他人嘅眼光，冇理会时代巨轮嘅转变，喺其他人嘅眼里边。他可能是一个跟时代脱节了的人，衣着老土，用的东西跟不上潮流。但是其实看清楚，他比我们行得更多。经常听人说，阅读是可以令人穿越时空，音乐可以令时间停住。他正正就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不断来回往返不同的时空，享受着他自己的乐趣。完全没有受到世俗的束缚，真真正正自由自己的心灵。我们现在每一日到底做多少事是需要理会其他人的眼光，每日穿什么衣服，看什么书，听什么歌，有多少是自己喜欢，有多少是因为人做我又要做，人做我要做我怕跟不到，所以我要加快脚步。不过越加越快，越跟越贴，最后仲记唔记得自己去咗边度？ 跟到潮流换返嚟嘅就係荡失路囉。以后每日起身望到镜里面嘅自己，同佢讲声今日係 good day， 食一份自己喜欢嘅早餐，享受一日工作或者假期，因为呢一日係属于你自己。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有啊，回忆翻晒嚟啊，真系八十后啊， 打 开天空啊， 犀利啊！ 有陈慧琳、 陈建荣 啊， 系啊，陈建荣啊， 仲、哦、有陈晓东，全部都姓陈嘅咩？ 仲有个邱永恩嘅， 邱永恩 系啊，劲啊！ 边个嚟噶？邱永恩系 短头发噶，我记得喺个 MV 里面系 啊,、哦、啊，不过真系后屘就冇乜点再听过佢唱。 唔紧要咯， 但系呢首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 发咗达唔使唱噶啦。 好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啊！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想讲下，我就摆一条片咧，上去社交网站 嗰度。我有睇嗰个流心鸡蛋卷啊嘛。 系流心流心啊， 唔系扰乱你个真名，扰乱你个真名，玉子烧。 我系啦 ，你都唔记得啊？我记得你啲嘢。 我想讲啊，我有条片啊，摆咗上去就系嗰花雕溏心蛋，之前有讲过嘅。 系。 咁其实呢一个浸鸡蛋咧，之前有讲过好多方法啦。嗱，你用花雕酒咪有酒香咯。咁之前咧试过话用一啲韓式嘅方法去浸咧，就係落好多蒜啦，落好多葱啦、芝麻啦，同埋紅椒、青椒啦，咁佢就會有一種即係好香嘅味道。 雞蛋真係千變萬化，我自己喺屋企咧都整過呢個雞蛋汁啊。 哦，系咪日本啊？用一啲日本 味 淋啊， 嗰啲鲣鱼汁嗰啲搞咧，总之隔一晚咧之后就可以爱嚟捞饭咯。 系啊， 几 好正啊， 好过食中式嗰啲咸蛋。 系， 第一冇咁咸啦，第二咧感觉上健康一啲。 系啊，同埋你又可以做到个流心嘅效果啊嘛。好似见到咸蛋，佢都系实咗噶嘛，已经流心你都唔够胆食啦。咁上次我都有提过嘅，即系 大家點樣去掌握個時間做流心溏心蛋呢？咁我自己咧就會滾咗水滾嘅時候，咁就你落少少鹽先。其實落少少鹽咧就可以令到只雞蛋冇咁容易裂嘅，即係唔係話你落咗就一定唔裂，但係落咗就會好啲咯。咁跟住你就喺滾大滾水嘅時候就放只蛋落去，咁五分鐘就即刻熄火啦。咁去撈起佢咧就即刻浸凍水，因為如果你就咁撈起佢，跟住等佢攤凍再搣咧，其實佢嗰啲餘温就温熟咗佢裡面個蛋黃啊嘛，所以你五分鐘撈起佢咧就放佢落冰水嗰度啦，係啦。咁跟住就譬如阿 O 咁講，就用唔同嘅醬汁你去醃咗佢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講，其實就咁食餸飯食之外咧，仲可以咧做一個三文治喎。 咁勁！ 如果你有飛 心蛋三文治， 如果你有飛碟機咧就啱曬數啦，你咧就可以即 係。我屋企真係有飛碟機， 我都有啊，你都唔好話 呢啲咁單一用途嘅嘢。 我哋都會有，係啦。 我有公仔噶，我飛碟機。 我係啊。 你係咩公仔？ 我係冇我格仔㗎。 你普通料啊？ 係啊，我普通嘅。 我海綿寶寶啊。 好犀利喎！海綿寶寶溏心蛋三文治喎、 啊， 你可以整。咁啊，攞個飛碟機出嚟咧，你就擺一塊麵包啦喺底啦。咁點樣可以令到佢日式啲咧？你就可以加少少飯素啊，即係如果你有嘅少少飯素，即係有啲紫菜啊、芝麻啊等等鹹鹹地嘅味道啊。跟住中間咧擺嗰只你積好咗嘅雞蛋，跟住再鋪多塊麵包，咁樣夾埋佢。咁其實咧，佢就會即係四邊會夾實咗噶嘛。系啦，咁亦都烘到脆脆地啦。咁你就切开一半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嗰个溏心蛋咧，中间就仲有少少流心，咁可以食到个三文治。最后咧，你可以再将一块大啲嘅紫菜咧包喺面包出面，咁就更加有一个日式嘅感觉啦。 哇，几好啊！未食早餐有少少流口水嘅感觉添啊！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喺屋企整整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林慧有咩享乐嘢分享下咧？ 嗱，问下你哋先，你哋咧啲数理科叻啲啊，定还是系啲文科叻啲噶？ 我系文科咯， 我系数理嗰科叻啲， 唔需要啦，呢个唔需要用到 数理嗰科啫。 小白咧？ 应该系数理嘅，不过俾翻晒阿 Sir 啦， 应该。应该啊，我都应该咁样，唔系应该好明显嘅咩？ 但系跟住后屘又走去读。读咗语言喎，咁你话文定理系咪？ 你系文理兼 备 咯、 啊，最惨系两头唔到岸咧。而家 唔系，依家已经好好噶啦，系啊，比上不系啊， 比上不足， 喺个海中间嚟噶。 哇，阿欧咧， 我都系文啲嘅。 系咩？我以为你系数理叻啲，而家日日睇住数字。 唉，我细个唔识睇嘛，早啲睇啊，唔使做文字工作啊， 又唔系啊， 系咪啊？都几好啊， 几好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通常礼拜。礼拜二咧，个人心宽广啲啊？点解咧？ 点解咧？ 周华山博士， 一 听完之后咧，净化我心灵， 系嘛？ 睇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美好嘅，个直播室咧都倍添一种爱嘅感觉， 有包容， 系有包容啊！ 我只系觉得呢度好明亮，即、就、系、是、一个家一样嘅感觉，几咁温暖嘅真系。 正啊！接纳自己系好紧要， 冇错。 点解咁问咧，林慧？ 好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问下你哋细个使唔使做学能测验噶？ 要啊！ 钟哥好似皱晒眉头、啊。 喺我嘅读书年代之前系冇嘅。 哦， 呢啲喺我读完书之后先出现嘅嘢咧，嗰啲产物咧，我系唔理解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 学能测验冇考过嘅。 唔系啊，嗱，通常咧都系去到某一个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咦，好似需要加啲嘢咯，咁样所以先会加落嚟嘅。咁可能你哋咧之前已经唔需要做呢样嘢啦。咁我哋咧就需要测试下到底我哋啲学习能力系点啦。喂，但系其实咧，原来解构翻学能测验咧，系一个逻辑。智慧同埋数学即系数字化嘅嘢咧，兼备嘅一个测验嚟嘅。嗱、 哦， 如果隐约记得咧，你哋细个学能测验应该同我差唔多啦，我估都系类似嘅模式， 啊、 有啲图形啊， 啊 有啲 三 角 形、圆圈、正方形之后系咩图形啊嘛？ 系啦、啊，就系嗰类啦。 我想话点解一定要跟住你嗰个排序？系我细个已经觉得系好废嘅，不过我照跟。 咁你咪好憎 MC 咯？ 诶，唔系啊。 我攞好高分噶，不過我有咁嘅想法啫。即係我覺得點解三角形圓圈正方形之後一定係倒翻三角形？我問過老師啊，佢都講解唔到俾我聽啊。 嗯， 佢話排序就係咁噶啦，係啊， 攞分咯，為咗 佢又冇講夠咁赤裸話攞分嘅。佢話排序就係咁咯，即係呢個叫做數序啊。佢話要學識嘅咁樣，係跟住就冇再講其他嘅解釋啦。咁啊，唔知有冇人可以 你翻埋位繼續做啦。 係啦，你翻埋位，唔好咁多問題，我冇下次咁。 不過我記得嗰陣時咧，因為佢有好多呢啲題型啊，叫做。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誒圖形題啊一啲啦，跟住有一啲咧就數學題咧，我好記得有得操噶，即係譬如佢會問你誒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一路加到一百七十幾係等於幾多咁樣咧，咁其實佢有啲公式會計，我到到而家就好記得呢一個咯，即係頭加尾乘項數除二咧，你就會計到嗰、那個，所以你唔需要咧逐個逐個喺度撳計數機嘅，即係佢係有得咁樣 好叻啊！ 佢學咗啲嘢嚇。 我將我識嘅講曬噶啦，到你哋。 咩？你講多次正話嗰個方程 式咩頭尾咩項數 嗰頭加尾，即係括住呢個頭加咗尾先啦，跟住就乘翻你個項數，即係譬如你係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嘅，咁咪五個項數咯，即係五個一乘 項目個項啊。係 啊係啦，跟住除翻二，你就揾到佢，即係一有連但係呢條式咧就係for你連續加嘅，即係譬如你係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即係中間唔可以斷。 呢個叫連加法。 連加法。 你有冇諗過做補習天后啊？ 冇啊，因為我就係識呢條啫嘛，所以我將我識嘅已經教曬俾你哋， 即建功嗰下過到骨， 淨係教呢條咯， 淨係教呢條啦，唔知跟住到你出嚟做社會嘅時候有咩用啦咁樣。 哦，嗱，因為咧最近咧我小朋友就參加咗邏輯嘅比賽啦，咁咧。嗱，我好坦白讲咧，我自问系一个毫无逻辑嘅人嚟嘅。嗱，好似阿 O 头先个例子啦，我都系会问，点解一定要调翻转系三角形啫？我 唔可以系星星啊？ 系啦，可唔可以有第二啲可能性咧？嗱，可能中意创作嘅人就系会咁样谂啦，即系唔觉得一定要跟翻呢个排序。虽然我哋都会知道要守规矩，都明白原来佢要咁样考嘅时候咧，嗰个答案应该系咁样。但系我硬系就会有呢啲疑问啦，所以我就系一个都好唔跟逻辑去做事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嗰份卷。嘅时候咧，我真系谂紧，唔知道呢一个系唔系真系就系因为呢样嘢而定义咗你嘅逻辑能力有几高咧？嗱，因为我见到份卷咧，我够胆讲我有一半系唔识做嘅。嗱，但系佢系有年龄限制嘅，佢系写到明系俾五岁嘅小朋友做嘅。 咁咪啱咯，即系你过咗五岁唔识做系正常 的。即系五岁嗰阵时应该识做。 五岁应该识得做，即系等于我成日举个例子啊，天使得得 B 咧，咁你过咗五岁你睇咧，你就有问题咯。 点解咧？ 因为佢系俾细路仔睇嘅。 哦，咁睇咗会有咩问题咧？ 你过咗五岁之后，你应该睇唔明啊。 哦， 因为佢嗰个逻辑就只系得啲真系未识讲嘢嘅小朋友先揾到嘅逻辑嚟噶嘛。 嗯， 你而家大人拍嗰啲所有嘅儿童节目，有边个真系俾细路仔睇嘅？其实系俾大人睇嘅。 其实好尴尬，都唔知俾边个。 系唔知俾边个睇？系俾大人睇嘅儿童节目嚟噶嘛？全部都系。 系跟住卡通片嗰啲道理咧，又好警世喎，啲小朋友睇唔明噶。嗯嗯，嗱，咁讲紧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咧要陪佢一齐去即系做呢一个准备啦。咁我其实咧，我真系能力系有啲不足嘅喺呢一方面。我系有尝试去睇过佢嗰份卷嘅题目啦。咁、但系咧，我够胆讲，我除咗头嗰啲比较肯定啲答案之后咧，后边嗰一扎咧，其实我都系靠估嘅。咁、但系咧。我又发觉原来而家啲小朋友咧系真系有呢一个逻辑嘅能力。嗱，我怀疑钟哥讲呢样嘢系啱嘅，可能因为小朋友嘅世界咧，佢哋接触嘅嘢比较单纯啲、简单啲，即系佢哋唔会好似我哋咁样有一个疑问，就系点解呢一个图形嘅排序要咁样跟啊？佢哋就好顺理成章咁样觉得，三角形、圆形，跟住之后咪三角形再到圆形咯，咁佢就唔会好似我哋咁样觉得啊，可能都可以有其他嘅变化咁、啊。咁、所以佢呢一个嘅逻辑阶段咧，我亦都怀疑系真系你讲嗰个逻辑系啱嘅，就系咧系嗰个年龄先识做啦。咁但系咧，我就贪得意攞咗。 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啲咧同灵异事件有关嘅，成日话细路仔先见到嘢噶嘛。 嗯， 你大个咗见唔到嘅。即系呢啲逻辑游戏咧，专系俾细路仔睇，所以逻辑同嗰啲灵异事件可以挂钩嘅。 唔系你大个咗就知道呢个世界冇逻辑噶啦嘛。 系 或者你唔相信逻辑咯。咁只有细路仔先至仲相信系咁样。 系啊，我冇童真，我细个就唔相信逻辑啦，林威。 但我想讲咧，嗱呢一件事又勾起咗我另外一个回忆。话说咧，嗱，自从小学 系咪应该小学一年班同埋小学毕业之前都有做呢一类咁样嘅测试嘅，即系学能测试。跟住咧，去到大个揾嘢做嘅时候咧，都有一样嘢咧。嗱，我谂好多工作都有嘅，特别系一啲部门啦，即系可能如果系政府嘅部门咧，应该都需要做呢一个 test 咧，叫做 aptitude test， 即系一啲嘅叫做性向测试啊。咁佢啲题目咧都系类似呢个学能测验咁样嘅，佢都系可能睇下你个思维大概系点样啦咁。咁我记得咧，佢都类似系考一啲咁样嘅题目嘅嗱。當然唔會咁簡單啦，唔係就係圖形嘅排序啦，可能係一啲圖案嘅排序啦，甚至乎一啲比較複雜啲嘅圖像裏面，即係可能你見到嘅嘢係點，或者嗰啲圖案咧，俾咗三個你，第四個你應該會估到啲乜嘢咧？咁於是乎咧，就都會有呢一類咁樣嘅測試代表咗喺度咯。咁但我一路都喺度諗啦，到底呢個測試其實係象徵住啲乜嘢咧？同埋有冇話想代表啲乜嘢嘅咧？咁其實我最嬲尾咧。都系谂唔到嘅，证明我同逻辑系冇缘嘅。你黏下，你 唔系你讲到你将个事实讲咗出嚟，我哋仲有啲咩好讲啫？ 系啊，我真系想话，如果下一次我再讲啲好冇逻辑嘅嘢，你明噶啦。 即系应该要接受你系一个咁嘅人咁样。 你都可以接受嘅。 不过咧，我又有听过，佢有一啲工种咧，未必真系要揾啲你合晒逻辑嘅人。即系可能你做完嗰个 aptitude test 咧，跟住发现哇，你好高分，但系其实佢喺里面咧，除咗揾你合唔合逻辑之外咧，其实佢某方面咧都睇得出你嘅性格嘅。咁譬如你系太过冷静，或者太过热情，或者太过唔理性咧，佢都可能会即系筛走咗你。 所以讲到最后咧，就譬如阿林慧话啲细路仔用嗰啲逻辑，究竟用咩逻辑咧？大人嘅逻辑去出啲题目啊嘛。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